Hello，Hello，Hello, 大 大 家 家好 好。 啊！又喺 Facebook 见到啦，决战中华又迟到，唔好意思啊，技术问题啊吓，同埋只猫开始喺度鼓噪紧，见面猫喺度鼓噪紧。OK，sorry， 等咗好耐啦，猫猫啊， 猫猫好不满，即系今晚又要吓夜开工。咁但系个好消息咧就系女王已经出咗院啦， 系 容光焕发，几靓女喺 冇 度。 啲咁嘅事，我哋埋啲 Adrian 嗰个镜头，唔该吓，方便我随时喺镜头度爬出嚟啊嘛。 咁女王已经病愈出院啦， 系 有咩感想同啲观众讲下？ 病 睇下挂 系 住你， 好贵 唔 系平 入 时 一 病 日 咩 院 啊？ 咧系可以够我去日本一个 trip，原来，所以冇乜嘢真系唔好病，即系最紧要身体好。其实咧，我走咗数好耐咧，话我要讲瑜伽咧，但系我发觉而家嘅决战中华系唔同以前咧个年代，我哋嘅决战中华 你个咪作反，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唔紧要，你继续抽我水，我好乐意吓。咁咧， 各位观众，我唔想噶，冇鼓噪，OK。 但系咧， OK。 就系而家冇办法，我发觉而家决战中华系唔能够讲瑜伽嘅，会俾人孖叉嘅。咁所以咧， 我 Adrian 你换个咪过嚟喎， 即 系，唔好意思 个节目系做唔到嘅，咁样样。 系。 咁所以咧，就系有机会我哋先讲啦，咁样。 嚟。 因为咧病咧使好多钱，病好痛苦，同埋咧病系会令到你乜嘢都做唔到，不单止系你唔能够去搵钱啦，兼夹咧你仲要系将你自己嘅积蓄呕突啦。 各位观众稍等。 好，阿杨，你唔好再讲嘢。 你交代埋先。 换麦。 而家系咪讲紧嘢啊？ 我又出紧街，我哋睇住 live 就我帮女王喺度换紧麦。 哦，原来 各位 观 众唔好鼓噪啊！ 大家因为咧有少少技术嘅问题啊， 小本经营系咁啊，唔好介意。 系，我谂大家观众都支持我哋，会好谅解嘅。 系咯，苏花我哋冇筹过期噶。 系我哋所以点解我咁恶咧？我咁大声咧？因为我哋冇筹期咯。 冇筹期啊！ 我哋背后又冇金主，我又冇压力，系咪？ 人到无求品质高啊！ 咪就系咯，所以 官到无求品质大喎、啊，你好似话系咪？影射紧某人啊？咁即系而家佢好细胆啦，系咪啊？要做最大嘅官。 咁佢而家求人啊嘛。 佢今晚冇去到 Hong Kong U 嗰个法律界嘅辩论。 辩论啊嘛，系因为胡官同埋阿胡叔喺度啫嘛。 不過據聞上一次六八九都冇去到，咁就六八九當選咗，咁我哋個作 不嬲都唔理法律界㗎啦，明㗎啦，即係民主三百家嗰度基本上係唔夠票㗎嘛，數曬都啊， 係理性嘅呢、這個。 好意思啊，即係雖然有少少即係 可能 忽然之間涼風臨熱啊， 同埋攰啊。 嗰啲唔係天水圍。 唔係，我知道，但係香港 U 都遠㗎嘛，係咪？ 好 遠，遠 遠。中環上 Kong U 攰嘅時候，連街都唔想出㗎嘛。 中環上 Kong U 好遠。 係啊，嗱，既然傳聞中咧，而家話我係老共派嚟嘅，係咁，我認我係老女人共和國嘅舵主嚟嘅，咁所以咧，我係老共派嚟。 佢似老共，咁你當我係咩啊？哇，完全唔似你 嘅，唔緊要， 太唔俾面啦，各位觀眾啫。 我哋大聲，因為我哋咦冇聲，人話冇聲，對唔住，波波哥係我冇聲啊，定係所有成個節目都冇聲咧？ 唔會㗎，女王之咪已經校好㗎啦呗。再 check 過， 點解冇聲？冇声，因乜事冇声？ 系，唔系另一支嚟嘅嗰个系，插播嘅你知， 系女王个咪冇声，定系全部嘅咪都冇声？ 我回收呢支咪先啊。 咦？我望下先吓，冇事 ，OK， 冇事 ，OK， 播有声 ，OK 得啦， 有声， 可以继续讲啊！唔该晒，唔该晒。好，咁咧，我哋今日咧有啲咩话题咧？阿杨洋， 嗱，咁啊，讲几 唔系竞选咩？ 嗱，竞选 讲到闷， 竞选可以讲嘅。嗱，女娲补青天，咁啊，今日最大嘅一个山逼啦。如果讲竞选嚟讲， 系咪算泄露天机啊？哇！ 啊， 大家似乎个着物点解去咗个女娲个女字度？ 系咯，因为三个之中啊，得一个系女性啊。咦，咁啊，但系有啲问题喎。 咁都可以系我噶。系咪三个里面都一个女性啊嘛？ 系咯，可以女王噶。 不过我唔系候选人。 你保青天啊，团人保青天，即系做人，再加埋保咗个青天个窿啊。 咁但系如果系咁讲，其实女娲系乱伦嘅，咁系咪有啲咩暗示咧？又 女娲 嗰啲系神话嚟， 咁 啊。 咁女娲佢系神话啦，唔通真？ 喂，神话可能系同远古发生过嘅事有关嘅噃。不过因为当时冇文字，咁咧就口耳相传，慢慢变成神话。 每一个地方文化和民族都有这个情况。 是是没错。 还有所有的文化基本上他们的神话都是乱伦的嘛。 但是你的决战中文不讲神话而家。 咁而家已经。 因为李超人咯，点解？因为李 超人天机啊。 因为李超人港女嘛。 不好意思啊， 我 猫在搵蛋胶。 继续。 真的打紧胶唔好笑。 咁佢话女娲补青天，咁啊补咩咧？补咗一个撕裂嘅地方。咁啊，记者即刻就问：喂，咁系咪讲紧林郑啊？ 嗯， 啊，系咪即系属意于佢啊？ 咁问题系越讲越糊涂啊嘛。原因就系咧，讲个女娲补青天个古仔系咩一回事咧？就系边两个喺度打紧交啊？ 哦，咁啊，共工同埋一个祝融打交， 边条粉肠冚冧咗个白州山话？ 啊，咁啊， 白州山 系 嘛？ 姓 共 啊， 等下先，个白州山系边个方面嘅话？东南西北西方啊，个白州山吓。 咁系唔系有人话，即系系诶，有人乘机讽刺呢、這个即系土共啊？因为 啊，咁啊唔知啦。 咁好严重嘅喎、啊， 共工工共，仲要加个工，即系工代表工人阶级噶嘛？ 系、哎、啊，好饱毒啊！我哋嘅李超人，抵佢赚咁多钱。 梗唔系啦，而家个工就叫工作小组个简称啊， 都系个工啦，即系啊。哇，我港澳工作委员会都系工啦，系咪啊？ 即共党工作委员会，简称共工。哇，好大镬而家搞到啫。 等等， 你话许次老讲打死都唔迟啊。 俾我读几，等我读少少嘢俾大家听。女娲补天咧，讲紧共工事啊嘛，系咪？共工事系啦，共咧就系共产党。个工工咧就工人阶级个工，事咧就士族嘅事，共工事。咁咧嗱，最正系最咩？大家唔使理成个故仔嘅，去到最尾嗰句咧就地平天成，万民复生，窝氏乃立。 窝氏乃立， 号曰女王氏啊！其实系讲紧我应该参选特首， 即系女王。貼中 ，OK。 係啊，真係女王事，知道嘛？即係其實咧，李超人係兜個圈，話我支持個候選人係會當選。啊、我喺度發夢嘅，大家聽到。咁咧，其實咧，佢裡面係講咩咧？就話咧，依、這個共工事咧就頭撞西方世界，這個、呢個咧就支柱啊白州山之後咧就冧檔啦， 冧檔先 嚇、啊，天下冧檔咯。死人冧樓啊！真係 天下啊！係係係，講到係係有洪水，又火燭，又死人冧樓。 係啦，個天穿咗，跟住周圍有洪水，最後女娲咧就斬咗大龜嘅四隻腳，頂翻住，又塞翻住個天。 Okay, 啊！ 只龜真係慘，只龜 係啦。 邊個可以係今時今日嗰只龜啦？ 又唔知喎、 啊， 龜呢下 我哋揾四個局長出嚟頂得唔得？四個局長出嚟祭旗，唔可以補翻呢個蒼天。 起碼要斬一隻，起碼要斬一個局長啦。 吳局長啦， 吳局長啦，做教育嗰、那個。 佢似龜咩？ 咁佢成日龜叔啊嘛。 成日龜叔。 講到龜叔，唔止佢一個喎、 啊。陳茂波得唔得？得啦。 佢比較龜公啫，唔係龜叔啊。 咁即係都係龜啊！斬多隻腳啦，咁兩個啦。係。咁起碼仲爭兩個喎、啊。 我哋度一度啦，因為嚟緊有套戲咧，就一個辦公室殺人事件，就係咧有一個有一 group 嘅 terrorist 咧，佢冇講係咩人，你見唔到，淨係聽聲，好變態嘅，就係咧佢 take over 咗一個 building complex， 跟住咧大嘅 ，OK， 跟住咧就話咧，而家你要殺你身邊三十個人，就可以救六十個人，懟你同事出嚟啊，即係公司裡面你最憎嗰啲，你懟三十個就可以救六十個， 好快喎。超额完成喎！ 其实如果你喺依、這个呢件事发生喺香港咧， 好快超额完成啦，我意思， 好快即时，就算你就老细唔落呢啲命令，啲人都已经胡插啦，喺办公室。 所以系唔会发生喺香港噶，系咪明啊？ 同埋可以 早发生咗啦， 可以好肯定胡插完之后咧，最后嗰批都系俾嗰个老细怼冧埋嘅。呢、一样嘢喺人类历史上不断发生噶，最出名咪赤柬嗰阵时咯，不断香港。S 廿一嗰類咁嘅集中營嗰度咧，不斷用酷刑逼供。 嗯、 你唔想受苦，你就供多啲人出嚟啦。 獵巫都係啦。 係啦，獵巫嗰陣時都係咁啦。咁最後供出嚟嗰啲，咪一樣係玩完啊！呢啲就係玩心理，人類嘅心理就係為咗自己活多一陣。 嗰兩隻貓今日好興奮喎，真係猛猛聲。 唔好意思啊，貓係貓貓嘅活躍。 女娲係男定係女？依個問題你咁樣問我，點答你啊？ 一般認為是女的，因為佢兩邊都是 女士。咁佢咧就同阿伏羲成婚噶嘛， 佢老哥， 係啦，佢阿哥兄妹成婚。咁啊，無論係喺啊 古代以色列啊、埃及啊，即係中東一帶咧，咁啊兄妹通婚都好平常嘅。 連日本神話都係日本。係 啦，阿伯拉罕同佢個佢正室撒拉都係兄妹通婚嘅喎。雖然耶教嗰班人唔講呢一樣嘢，我同佢哋提出過，結果俾佢哋鬧。 係乜嘢啊？兩個女強姦老豆都係咁啦，聖經故事裡面。 算啦，我 而家係決戰中環答疑 小王啫。對唔住，對唔住 ，OK， 翻嚟，我哋 翻嚟。啊，咁啊，貓繼續打交。 嚇，同埋女娲咧，仲係 天下大亂。OK， 亦都同希臘神話好相似，就係呢個美杜莎，人身日蛇身人頭嘅。 嗯。 嚇，咁所以咧，東西方嘅一啲神話咧，其實好多嘢係有關聯噶，例如大洪水啦， 嗯、 啊兄妹通婚啦，啊女性有一個蛇身同人頭啦， 係、 嘛？ 聖經故事裡面都有條蛇楞啊撈啊夏娃嚟呢嚟， 係啊係啦係啦， 咁樣 即係女人同蛇咧都好有拉楞噶嚇，我未聽過有男 人 係啦，未聽過有男人嘅傳說係男人係蛇身嘅喎。都是女人就蛇身， 男人有的踩蛇同埋龜咯， 嗯， 北帝咯，玄武咯， 系玄武， 個象徵意義， 冇錯，諗咗一個，嗯， 係啦，咁阿李阿成哥係唔係意有所指咧？喂，啊，係咪意有所指？ 我咪解咗咯。佢就係撐我咯， 我撐你， 撐我咯， 女王。 但可能，但可能有 撐女王， 擺到明有女王是生個字喺度。 有機會話係未來特首係蛇嚟嘅喎，會唔會啊？ 其實不如去咩啦？去車公廟走轉啦。我覺得車公廟好關心香港政治。其實佢係咪先嗱？你諗下幾年前撞飛。 啊！麒麟啊， 系咯，咪咯，跟住到依个支签出到未？出到名啊！ 玩踢爆， 系啦，就依个人鬼不分咁样，系咪先？ 人鬼如何两不分？ 冇错啦，即系我觉得，未不论黄大仙又好，天后又好， 今年支签系大吉喎，好似 都冇咁关心，系嘛？ 今年支签好似系大吉。 我上网搜下支签。 今年支签好似系大吉。 要请阿法叔出嚟咧。 發叔唔得閒，發叔 但係連續工已經話咗係吉嘅喎，真 係。哦。但我又要講一樣嘢喎嚇，我又要講一樣嘢喎。你以為個吉未必一定係吉喎，即係點解咧？即係譬如有陣時你去求啊開刀好唔好啊咁樣樣咧。 要看簽文。 係啦，你開刀好唔好？跟住咧，佢出個大吉咧，可以係解唔使開刀嘅喎。 OK。 因為就話你嘅病本身會好翻，咁所以你唔需要挨一刀咁樣。但如果唔識解咧，就咁見到大吉咧，就真係撲佢開刀咧。就唔知發生咩事 ，OK， 捱多一嘢。 咁唔同嘅，香港人中意即食啊嘛，啊，你同佢講經濟，佢話咁即係買邊只股票會升定跌就咁噶嘛。咁你求支籤，係上籤、中籤、下籤就咁解啫。啊吉上籤咁咪 OK 咯，就話知你籤文乜嘢噶啦。 同有啲人慳錢咧，譬如咧擲日子咁樣樣咧，佢就見到咧。譬如嗰一日寫住宜乜乜啊，宜嫁娶宜姓嗰啲咧，哇！即係或者宜生仔嗰啲啦，咁即係冇宜生仔。但總之吉日咧，咁就唔衝佢咧。有啲識睇多少少就要唔衝佢。但係其實裡面多文章到癲啊，大佬！年月日時咧，佢八個字裡面咧，要同你自己嗰八個字咧夾過冇衝任何嘅刑克咧，其實好煩嘅。所以咧，啲人為咗慳錢咧，就係即係啊。 咁啊，酒樓益咗酒樓或者係酒店啦。啊、因为他只要揸住份人， 我睇咗啦， 六十一号签上签， 六十六个师兄我见到系 六十一啊， 六十一， 六十一系 刘业强喎， 系喎 系喎，系六十一喎， 唔系六十一同埋六十六，因为一个咧就系阿刘乜乜个仔啦，另一个就系沙田乡市委员会啊李志奇啊，都系求到上签， 但佢系为沙田求喎。沙田區 為沙田啫， 因為佢為嗰個區，因為車公係嗰個區嘅。 法叔位公子就為香港求，即係扮苗族公啦。上天嚟噶，佢話傳來信息果無差，咁啊轉運時來自興家，篤志雲情衰落，咁啊志雲已經出生天啦。篤志雲情衰着力，何天今日赐荣华，我似乎佢系讲智云大师甩身，真 系暗示， 应该讲智云大师嘅上签。 嗯， 哦， 的而且确佢系出咗嚟冇事， 系 嘛？ 唔怪得嗰晚特首选举竟然系下低有一个人，我问阿胡官系咪陈志云打甩官司都可以做特首啊？啊？ 啊，系咪系咪 签？似乎系讲市民大师， 佢系似乎最消化呢啲 签， 好消化呢啲签。 即系今年最大嘅上签嘅大吉就系关市民大身大师甩身。 嗱，佢呢度有讲咧，第一句我都系值得斟酌嘅。佢话咧，传来信息果无差，嗯、有啲咩信息系传来嘅咧？各位， 好多消息周围传， 例如 满天飞， 就算当选都唔委任啦。依個係一個信息啦， 仲、 有另一個信息就係話：哎呀，請你哋支持我攬過嗰個啦咁樣。 但習大大自己親口講就話佢冇偏好喎、 啊， 叫香港自己搞掂喎、 啊。係， 佢講嘅喎，咁信邊個？ 佢有偏好，你都唔會知啦。 第二句過癮喎、啊，轉運時來自興家喎、啊，有個興字吧、 啊。哎呀，好啊，我擺明 咁呢位胡椒粉就興合合啦，即刻係咪？ 有個轉同埋一個興喎， 即刻濕曬眼眶啊！係 有個轉同有個興喎， 個轉係咩意思啊？ 轉運咯，轉運時來係好嘢咯，自興家喎，有個興喎， 有個興字， 有個興字嚟轉運， 仲興家平身，係繼續 有個興字， 跟住個智雲喎， 福至雲情，所以仲啱 智雲嗰支嗰句已經中咗啦， 係 OK 係咯， 何須今日刺榮華？咦，即係話其實榮華係唔需要賜俾香港人嘅， 唔使賜嘅， 香港人係可以自己做到嘅，係咪？ 定係話某位特首候選人其實唔需要佢賜嘅， 係 靠自己，靠你自己，即係最終唔使陰點喎，會唔會咧？喂， 嗱咁所以最直接啊，習大大自己話噶嘛，佢唔陰點噶嘛， 佢講噶，佢冇表態啊， 自己選噶嘛， 冇屈佢喎， 佢選四個條件，咁四個條件有人中唔曬，好明顯，好明顯啦，係咪先？ 唔係咩？有中邊個中曬？ 港人接受，我都唔想爆大佬， 係 OK。 雖然大家知道我冇傾向啊，哈哈哈，唔好意思。 但係輿論呢啲嘢，經過今次我先發覺，唉，即係其實。 順者得救 啫，即係順者得救嘅啫喎。 睇得咪又睇下習大大想點玩咯。 其實我都話咧，禮拜六晚一個電話， 唔係禮拜六晚啊，而家直頭已經係撞車咁樣，咁已經星期三啦，大佬，你唔知上一次啊，你起碼都俾48小時通知啊，上次一個禮拜啊嘛，上次一個禮拜啊。 死啦！今次點啊？今次真係冇咯喎。 今次即係冇通知咯，真係。 我咪話會唔會禮拜六晚先撥個輪喎你？ 禮拜六晚咁遲少少啊！ 第二朝投票嘛， 係第二朝投票咯， 係咯， 佢確保一定過啊嘛。 嗯， 咁但係而家好明顯唔多次啦、 啊。其實我最費解嘅就係咧，點解咧泛民325票咧？民主300+， 三百加啦嚇。 係咯，點解民主300+ all in 就等於會贏啫？我到而家都 唔會㗎，咁所以 sorry 啊，即係潑冷水又好點咯？點計都計唔到數噶嘛，300係冇用噶嘛。 你仲要多300票。 同埋葉劉 1194-300。係咪有排咯？ 我就唔明咯，所以我就話：Am I missing something？ 你 you 咯 know? ？Missing something 就係話其實係最後唐瑩嗰280票會去邊咯？ 哦，淨係唐瑩咩？ 咁商界最缺關鍵就280票啫嘛。你就算所謂 all in 啊，你數曬1194-300先算啦嚇，八百幾。八百幾裏邊，上一次提名林鄭係580啊嘛，佢唔夠600㗎。咁缺咗嗰200多去邊啫？咪就係嗰度啫嘛。咁你可以話哦，因為工聯會又冇出聲，又冇呢、這個提名，咁其他所有唔滿意呢個勞工福利嘅都冇提名，諸如此類，你可以咁講。咁問題係到時佢會埋位嘅，咁可能嗰度會報分數 啦。 民建聯一早表咗態啦，工聯會唔驚佢唔埋位嘅。 工聯會唔會唔埋位呢？ 唔驚佢唔埋位嘅，最跟正聯 啫嘛， 永遠跟得咁貼係咪？一定冇，一定會埋到位嘅。不過玩政治啊，梗係嚇政治利益要攞盡少少。 係啊， 你有求於我嘅時候，我咁早就揚個牌俾你，話我撐硬你。 我就係唔明咯，即係我就係唔明點解民主300+三月頭咧就已經出曬聲咁樣樣咧，同埋我覺得好難聽同埋好難睇嘅，就係話，唉，佢嘅作用已經用完啦，咁樣。完成任務啦，咁樣喂，大佬，你當日你又擁人入去，跟住而家你話你完成任務， 咪當日其實民主派講到明嘅，阿胡官咧的而且確有被利用嘅嫌疑嘅，當時阿胡官嗰張牌就逼阿胡蘇俾咗著數噶嘛，即係討價還價，咁的而且確上次個電視辯論你見到胡蘇真係出咗兩張牌係叫做。 多咗嘢俾民主派噶啦嘛。第一樣佢講到明係港台要搞 BBC 啊嘛，嗱講到明㗎呢樣嘢，大家唔使擔心。咁所以變咗到時會唔會追佢交支票咧嚇，或者支票要兑現唔好彈票咧？咁呢個港台變 BBC 呢下嘢咧，咁肯定會有人會追㗎啦。 但 係 都抽象㗎喎，即係港變 BBC， 佢講咯。 你話 CCTVB 變央視都得㗎，其實係咪先？ 我一早係咧。 哎呀！ 我啊諗起， 我有幻覺。 我啊諗起一個説話話，將亞視變成CNN 啊， 亞視變 CNN 係啦， 有 嗰個老闆初入主亞視嘅時候話會將佢變 CNN 啊嘛，啊，跟住結果將亞視 BBQ 係啦，所以呢句説話話想將港台變咩 BBC 呢？喂！唔好講咁多呢啲喎， 唔係佢真係起碼應承咗嚇，咁所以當時利用阿胡官嚟逼阿胡蘇仔呢招咧係 work 嘅，睇到嚇，嗯。 礙於選票壓力咧，係 除咗貓之外，女王都會發爛渣嘅。 我係貓科女動物嚟，對唔住，繼續。 貓王嚟呢個係。 OK， 嚟繼續。 而你只貓喺後邊繼續玩啊！你不如俾曬佢玩啦。 冇啦。 你不如俾曬佢玩啦。 唔緊要啦。 佢以為媽咪如是玩具啊！而家下邊知唔知啊？ 我哋 打得好開心喺度玩到喪玩㗎啦，叫只貓。 我翻嚟， 狗命。OK， 好。OK， 我哋今日嗱特首選戰，今日係最後一集㗎啦喎，即係喺 即係起碼投票前最後一集。咁所以點解話悶都要講埋佢就咁解啊？唔講冇得講嘅。 咁兩位點睇啊？我就表曬態㗎啦。咁你兩個到底係點先？ 商界的策略，以我所知就是希望林鄭是低票當選，我很老實說這句了，原因呢就是他們希望有一個容易駕馭的特首，怎麼那麼強勢， 他不是容易駕馭嘛，林鄭都要 相對，所以就如果你的票再低過689的話呢，那變了你作為一個弱勢特首呢，你更加不會所謂大作為的，既然沒有大作為的話，那商家更加高興，這麼簡單， 是的，你動不到我嘛， 動不到他嘛， 不過這樣我如果唔讲话，个结果系咪已经 set 定咗？似乎个大势都定咗。但系我自己个人观感咧，我系倾向胡官嘅。嗱，唔系纯粹因为对胡官嘅嗰个人，即系对佢有好感嘅问题。而系我 应该话唔系因为我哋访问过佢， 唔系呢个问题，纯粹系咧你自己睇下。呢兩個人做了咁多年高官，過去呢咁多年香港嘅各種施政失誤，佢哋兩個邊一個會冇份先？你哋係 咗啦， 係啊！呢個就算胡官講，我哋憑常識都知啦，係咪先？同埋公務員， 其實鏡頭如果而家 pan 到啲貓貓嗰度的話咧，肯定會爆曬燈嘅 hit rate 嘅，佢兩喺度扭打中。 唉，同埋嗱，我哋咧 AO 出身嘅公務員，我哋大家。他是做事的方式是吧，就总之呢就是在一个 set 好的制度底下執行是吧，那么公务员治港是不是香港试过呢，曾荫权那七年 试过啦， 结果出现什么情况 呢，商人治港试过，公务员治港试过，这个共产党治港试过，结果都不会， 公务员治港有七年时间不短，结果怎样呢，结果医疗又塌，医疗又塌陷，房屋就飆升，跟住教育啊等等，整個基本民生一塌糊塗，係嘛？所以咧嗱，我唔係話淨係針對呢兩個前高官邊個做特首嘅問題，而係我對香港嘅公務員係咪可以有能力駕馭到呢個香港最高嘅政治位置？ 唔得㗎， 我冇信心。 一早已經講咗公務員治港係唔 work 㗎嘛。英國佬一早都知㗎啦，佢訓練公務員咪就係管事㗎嘛。共產黨 Day One 都講咗㗎啦，大家真係唔好唔記得啊！即係當年呢個中英談判嘅時候咧，即係中方代表一早已經講咗，香港冇政治人才㗎，當啲公務員係冇到㗎。咁佢 observation 係冇錯㗎喎。 另外你自己睇翻， 佢哋長於執行不善決策啊嘛，咪睇到咯。 係啦，所以嗱， 所有決策都亂曬大龍㗎。 佢嗰個文官制度咧，即係如果考過嘅人，大家都會反映到就係你真真正正好有主見。好有政治智慧嗰啲，佢英國佬咧係會篩走呢啲人。 係啊， 佢只要揾啲冇個人特別嘅主見，但係有能力執行佢指令嘅人。 係啊， 即係佢只係電腦入面按即係 command， 俾 command 嗰個人。 不是他哋，永远是电脑嗰个键盘接受 command 嘅嗰一班。 就算唔好讲得咁复杂先算啦，中国自古以来其实都系咁噶嘛。即系你嗰个县官落到嗰个县嘅时候，其实你都外派落去噶嘛。你管嗰个县嘅时候，有三条一定要喺度噶嘛。就系你嗰个师爷啦，你管钱嗰条友啦，同个部头啊嘛。 系啦， 三个系 local 嘅，嗰个就系香港啲 AO 咯，负责执行噶嘛。佢最熟地方啲嘢噶啦，系啊。问题就是那个县官永远不是你自己有来的嘛。明白啦。所以其实中国自古以来都明白这回事的啦。 他就是玩政治也都要避免地方坐大。所以县官或者地方官的力量在中国传统中央集权的体制底下也都不会过大的。 所以其实英国都深刻了他那个殖民地的管治文化深刻都是学这样的，全世界殖民地都 是。他是因应当地的文化来到因势利导的。 他会是就着你当地的文化那个民情来玩，但做决策那班友仔永远都是伦敦空降落来的。 是的， 不简单了。 咁嗱，我哋自己都就算不要看现在那两个选紧特首的前高官啦，我哋睇翻九七之后有一扎自命搞改革的前高官，系嘛？好似搞教育的那个阿罗范啦，系咪啊？哇， 好嘢嚟噶， 系嘛？佢哋会觉得自己咧好掂， 好 劲， 好打得， 又好打得，乜嘢都识。实质上咧，佢哋唔知道英国嗰度玩法就系，你如果真系咁识嘅，我点会揾你嚟啊？就系、是、因为你哋根本只系社会上嘅二流人才啫嘛。是執行上面叫做可以做到，都未必是最一流那班，最一流那班是在商界那班。 唉， 但他们会自以为是。 我呢今天呢就不敢在节目讲这个特首选战的，因为呢我已经讲过太多次了，同埋我自己 讲完今次嘛， 我如是我问我又讲了。我自己拍 啊，呢、 這 个过分啲， 系啦， 呢个过分啲。 我不断咁讲，同埋我今日出咗个 post 喺 forum 个人风格节目 就俾人铲到咧。不过咧，我都系嗰句唔紧要，因为点解咧？嗱，点解好简单？第一，即系女街坊我知道，但系咧 forum 系冇金主嘅。forum 咧，如果有金主咧，就再助我哋几个嘅啫。我哋自己走去 support 我哋自己个台，咁所以我哋冇呢个压力，系啦。金主呢度啊。出地方是我啦，跟住出 只貓嚟抗議緊，貓有份 嘅喎。係啦，我哋嘅蕭公子啦，跟住出我哋嘅勞動力啦，所有嘅主持人啦。咁所以我哋冇呢個壓力，就話我哋要就住背後金主佢嘅利益立場咧，要去講説話嘅。第一， 我只係就住只貓嘅啫。 第二樣嘢就係、是、咁，我真係唔係靠呢樣嘢揾食啊嘛。即係你話呢個時事評論唔合格，咁咪唔合格咯，係咪先？我代表我自己啫嘛。咁第三樣嘢就係、是。我而家可以揀啊，我去歐洲邊個國家住好呢？咁樣嚇喺、啊、英國脱歐之前，去英國住。 佢選擇多過林鄭嘅。 我就唔使學講法文或者意大利文，但係咧，其實我意大利咧開餐廳就方便啲嘅，不過要學意大利文。 北歐好啊， 係 快樂指數高啊。 哦，唔係，我前女友喺意大利。 得啦，求其咧，周街就旅遊啦，跟住咧。 各國有 嚟話各國， 各國有 即係講嚟講。 冇錯，海之十九區嘅黐線都係世界各地。 我歐盟廿幾國都有。 冇。 北約啊嗰啲啦，係嘛？咁我揸住，我揸住個 passport， 我去到。講真，如果我想住巴黎都得㗎。 脱聲咯，有 friend 喺度嘛。 脱聲咯，揾份工就得啦。 唔使 啊，因為嗱，你諗下，你識講廣東話、英文、國語，但係我啲唔係普通話 ，OK， 實揾到工㗎。我咪即刻申請下我啲貓，咁啊就抌低就走得㗎啦。又或者我搬去台灣亦都得，因為我媽係台灣人嚟㗎嘛，我攞翻我個户籍就得㗎啦。 日本都唔錯啊， 我其實想 去日本 啊，係啊，但日本要學日文啊，好難啊，好辛苦。咁所以就係、是、如是理由咧，我就一路都好大膽講我係支持邊個。咁我亦都講到明我點解支持。OK， 我講埋我哋陰謀論咧，就係、是、以我哋呢個台咧，有冇發覺已經全世界可以直播㗎啦？阿次官可以喺加拿大直播啦，女王可以喺日本直播啦，基本上我哋就算去到火星都可以直播噶。點啊，貓貓，你估啊？唔高興啊？ 嗱，我今日出咗一篇嘢咧，咁咧就是、 帶埋你直播啦 ，come on， 喂， 就係講咩咧？就係、是、嗱，如果大家要係行嗰個路線，覺得咩係人咩係鬼嘅話咧，即係譬如我係依個老女人共和國，即、就、係、是、老共。嘅奸細嚇，跟、啊、住有邊個又係鬼嘅話咧？咁你 might as well 咧，就覺得其實三個候選人都係大陸嘅人咯。 有人係咁講㗎，阿、啊、長毛起碼係咁講。係 啦，你覺得三個係啦，三個都係其實係 中國政府 建制咯，起碼 話共產黨嘅人係啦、嗯，你直情咁諗係仲貼切嘅，因為點解咧？就係、是、佢一定係滴水不漏嘅，佢、 嗯、 對於一個選舉，佢唔會容許佢有任何嘅呢一個不可操縱性嘅。即係 unpredictability， 佢、嗯、唔會 零風險， 係啦，佢要零風險嘅。咁所以你直情你可以咁諗，就係、是、三個都係 OK、嗯。咁但係咧有兩個版本嘅，即係我簡單啲講，好快咁講 OK。一個版本咧就係、是、話哦，其實咧三個都係，只不過角色扮演啫 OK。咁咧就林鄭咧就係、是、西環啦、啊、光派嘅人啦、啊，咁、嗯、樣延續六八九嘅管治啦、啊，六八九對於西環光派嘅呢個利益管道啦、啊，咁樣係嘛、嗯？好啦。咁但係其餘咁兩位男士係點樣樣咧？就是、其實兩位男士咧都係中央嘅人嚟嘅咁樣， 起碼可以接受先啦。 係啦，但個分別係咩咧？就係、是、兩個代表兩個唔同嘅板塊，一個去代表建制，一個代表泛民。OK， 咁所以你話啊，薯片一定攞到建制票嘅，咁佢會代表到商家嘅，咁你可以咁講，因為本身。個 game set out 就係咁樣玩噶嘛、嗯，因為佢做咗三十年官咁樣，咁咪所以咪攞建制票咯，咁 因為財政司都玩咁耐啦， 係啦，冇錯啦，同埋佢攞到依個商家嘅票咯，咁樣，咁而胡官點解佢個政綱會寫得咁貼泛民咧？咁樣，咁、 嗯、 如果你係根據翻依個邏輯，就係因為佢係要攞泛民票咯。是不是咁所以你 攞唔到喎， 攞180張係嘅。 哎，提名票係。 提名票係。所以你三個都係中央，唔係中央，即係共產黨嘅人。只不過兩個係中央，一個係西環嘅人，係、嗯、嘛？咁如果講真，林鄭點解會係問水？因為如果六八九係得嘅，佢唔使落啦，就唔使揾一個 replacement。 阿楊上次都講過呢個 logic 噶啦嘛，你冇理由揾個 replacement 一模一樣噶嘛。即係除咗男與女嘅分別之外， 係咯，咪就係咯。咁所以你唔使太擔心咯。如果你用翻呢個 logic 嘅話，咁、嗯、其餘嗰兩個就係老大家估唔到就會有豬一般嘅隊友啊嘛。嗯、即係你諗住一個係統戰誒依一個建制加商界，另一個就係統戰泛民啊嘛。嗯、但係居然大佬啊，你不如泛民跳出槍頭，事先張揚，去話你去投誠，去揀咗對家喎，即係一個擺明。 唔係阿長毛已經話咗係投誠噶啦嘛，八三一你又唔鬼理啦。 冇錯，唔係你唔係 你廿三條又唔鬼理啦。 佢跟八三一框架， 係啊， 嚇佢立廿三條，佢冇全民退保， 係啊， 佢冇依一個，再另外一個係咩咧？死啦，我唔記得咗添。 嗱，咁所以最緊要就係泛民嗰、那個。嗰、那個講法咧， 取態好大問題， 就係同阿女王嘅分析係一樣嘅，佢都明係咩一回事嘅，佢只不過叫做 lesser evil 啫嘛。 嗯， 或者佢係覺得，既然係共產黨， 佢冇話我唔 evil 啊。 共產黨揀女窩落，咁我就揀胡鬚咯，就係、是、好簡單嘅一個議員分。 但係依個議員對立咧、嗯，我覺得係好大問題。 三張牌都係同一張牌嚟噶嘛，牌底。 係啦，如果你用依個邏輯去諗，就係、是、三張牌其實都係同一張牌咯。 係咯。 係咪？ 都係佢派俾你。 都係佢派俾你噶嘛。而第二樣嘢就係、是、你任何一個人勝出嘅話，其實背後佢都有佢嘅莊家喺度操盤咯。係、 嗯、 咪？而只不過係派別嘅唔同。咁但係其實你香港人到最尾就係你。依、這個建基即係話，我認為議員對立，我認為由於我唔要西環治港，所以我就揀另外一個人，我 all in 另外一個人。問題係你唔夠票噶嘛 ？In the end 都，你 all in 到最尾，你都唔係真係一個 game changer 啊嘛。而你 all in 咗之後，你個底牌揭穿咗，你仲有咩渣拿咧？請問？ 咁所以點解 你逼唔到更加多個著數出現嘅時候？ 咁所以點解阿長毛嘅分析就係今次如果你話真係啊胡鬚仔？跑出的話，你以為好鬼死開心，其實係泛民末路嚟噶嘛？即係話泛民已經被統戰啦嘛，都話你廿三條又唔介意， 所以就好簡單嗰陣時 咩第二句都冇嘢要反對，都唔係 嗰陣時見到長毛出咧，啲人亦都唔會諗長毛，唔理長毛背後講乜，鬧咗先就話你介入胡鬚嘅票，你咧就益咗共產黨。 幾個 scenario 啊，好似女王話齋 ，end up 都可能係阿習大大贏噶嘛，問你贏啲乜點解嘅啫？即係如果你話林鄭會贏嘅，即係 2.0 屆咁照去咯 ，OK fine。咁問題就係如果你話哦 A、B、C 嘅連 carry 都唔要嘅，咁你但係你 all in 係胡鬚仔，即係薯片嘅 ，end up 即係你做反對派嘅舉手投降咁解啫嘛，冇問反對派喎，可能贏更加多嘅嘢嘅喎。 即係直接將成個反對派收編， 啊、收編埋反對派，挨得我咁反正嗱。tell tell 山就回鄉證都俾埋你啦，仲想點啊？係咪先？咁所以呢啲嘢基本上已經鬆咗張噶啦。咁第三個可能性咧就係、是、唯一最意外咧，居然會轉態兜啊！呢、這個啊，即係姓胡嘅 系啊，唔系同埋我讲 兴家 我阿兴家即系 兴家 如果咁讲啊，如果胡官真系大爆冷咧、 嗯， 爆大冷咧，佢、 嗯、 胜出嘅话咧，都系代表一样嘢嘅啫。其实、 嗯、 代表其实一方面啦，好大机会佢真系习近平就黑马啦。我一路都讲呢样嘢啦。第二样嘢就系佢个政纲其实系 pre-approve 咗嘅。 嗱，有一樣 pre-approve 咧，嗱，我留翻而家先講，唔好意思嚇，真係。 阿軒，留一手啊， 攞曬 麥 家科咧，站在習近平嘅習慣咧、 嗯， 如果佢忽然之間轉態撐胡官咧，個色狼係非常過癮，在於一點。嗰晚睇個辯論，你會睇到噶，同阿女王嘅分析一樣，係得一條友係會清算啲 A.O. 嘅， 嗯， 就是、胡官咯。 系， 亦都即系话，如果好似胡须仔嘅讲法，哦，积习难返，要重手去改的话咧，边个会最重手同埋完全冇利益冲突嘅咧？系一条友嘅啫，那个叫胡官。 呢、這个唔出奇，因为 亦都即系话，佢清算你班官的话咧，佢肯定唔会用官嚟清算官，佢会用法官嚟清算官。咁所以法官自讲最大嘅功用就系呢样嘢，清算 A.O.。 系，因为咧，共产党其实咧，佢我自己听翻佢哋嗰边嘅人，有时私底下讲嘅， 即系包中嘅样多啲 ，man 少少。 佢哋咧就觉得咧， 插醋系。 点解 争重？ 佢哋即系佢哋叫回归啦吓。 嗯。 点解回归咁耐，人心都未回归？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公务员个系统打唔入。 系。 港英余孽留低嘅呢一个制度咧，令到佢哋爱国爱港嘅力量打唔入。 嗯 哼。啊，所以啱啱萧公讲，如果你话要揾个完全冇利益关系嘅人嚟到、 嗯、 清算呢个系统咧， 唔系 个 部啊， 唔系个别嘅人啊， 系、 嗯、 直情成个系统嘅话咧，真系胡官系最适合的。 而呢一套逻辑思维，共产党经常用噶。 系 真噶，佢清算你系唔系一个所谓人嘅问题，个系统嘅问题啊嘛。 所以今次咧，我 肯定系用系统外嘅人嚟清算你噶嘛。 今次咧难得咧系诶，萧公子认为我心水清，而我都认为我自己心水清，但系咧就反而俾人狂嘲笑咧，因为我明白系好冷门啊呢件事，好 unlikely。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就 系 话，你要 from 当权者嘅角度去谂，你唔好喺 边个揸庄嘅先。 系啦，揸庄佢想要乜嘢先？ 各位其實是冇份洞房的，你太監嚟噶 ，OK？ 你冇份投票的你點 high 都冇用噶，你點打飛機，人哋唔會大肚的 OK？ 咁、嗯、所以其實呢單嘢咧，就大家點爆都一回事啦。最緊要冷靜少少分析，成日講一人一支咪。咁所以今日臨到最後一次，我都講埋呢樣嘢噶啦，爆大冷。 你爆啦，你爆啦。 就係話阿女王嘅講法係冇錯的，你調翻轉頭，你係要有票嗰條友去揸莊噶嘛？邊個叫有票啊？ 最大嗰張票最大嗰张票， 佢吹鸡系有票噶啦嘛，佢、啊、决定点吹鸡噶嘛，咁、嗯、所以就话嗱，你真系试过商人治港，你 P 晒 K， 你试过公务员治港 P 晒 K， 然之后呢、這个即系土共治港更 P K 嘅时候咧，于是乎咧翻个好大 question mark， 就 day one 翻去嗰个啦，就到底香港发生紧咩事？ 嗯， 如果你认为有深层次矛盾，到底深层次矛盾深喺边度先？如果调转枪头系指住话系就系你 A U 嘅系统有问题的话，咁會發生咩事啊？嗱，佢派個咩人嚟治港啊？咪就是、治理嘅人嚟治港咯，明唔明啊？而當晚嗰個辯論就好明顯睇出噶啦，一招就將兩條友拱曬埋牆角嘅，就到底啊嗰單嘢你邊個有份負責啊？橫州兩個啞咗， 踢下踢下個波唔射 喎，嗱咁你睇到啦，你夠膽話唔關你兩個事第一個事？ 點可能唔關啊？嗰兩嗰、 啊、 晚嗰兩個都講緊大話。点解佢只需要话我唔关我事，就一定系讲大话？你哋系政府嘅第二三把手， 况且讲你明个小组你有份噶、哦，你想点啊？即系你胡写一回事啊？问下胡官一嘢咪踢爆呢样嘢咯？ 系咯？ 咩个深层次矛盾啊？嗱，睇到啦 ，OK。咁所以变咗就系话阿胡官嘅讲法有啲嘢真系冇错噶。如果你真系要为香港做嘢的话咧，就唔系为佢个人做嘢啊嘛。你邊個自講嗰條友 call 人啲人才會嚟嘅，係為香港啊嘛？站在阿爺嘅立場好啱聽噶，我唔係講泛民啊嚇，站在阿爺嘅立場係好啱聽噶。 同埋大家你睇翻佢哋嗰晚一提到橫州咧，呢、 嗯、 兩位前高官啊， 面都青， 面青口都窒。 嗯， 你係好明顯睇得到咧，呢一樣嘢吉中佢哋嘅死，就係佢哋不能夠不講大話， 嗯哼， 不能夠不當眾嚇、啊，即係對當然阿六八九。对住唐英年话你呃人噶，我冇，大家都知道，最终有冇讲大话？ 系 系嘛？呢啲现场直播 冇得话啊事先 rehearsal 啊咩噶，系嘛？最攞命嗰下一吉动你，两个都 全烧。 所以我都话咧，你喺当权者个角度谂咧，其实胡官嗰个政纲。It seems 我明白，對好多人嚟講係 too good to be true 啦。但係 like I said， 如果佢會選到咧，只係代表一樣嘢嘅啫，就係、是、pre-approve 咗嘅，即係依一個咧，其實上頭睇咗，壓咗頭俾佢去選。另外一個 telltale sign， 我覺得咧，就係、是、你睇曾鈺成，有邊個咧係根正苗紅得過曾鈺成咧？ 嗯 但系连曾玉成佢想选啊，佢都被喝停。 佢自己话被喝停。 系佢自己讲喎。咁你谂下，而家嗰三个人出得嚟选，会唔会系真系？你明唔明啊？草芥一名吓、啊，即系完全系一个普通人咧，一定系得到背后某种势力嘅加持先有得出嚟选。而你嘅政纲有冇可能就系你真系自己天马行空乱咁谂咧？嗱、啊，我之前自己讲一条片就系话。一个里面的政纲，譬如说立22条，你可能觉得说喂，只要有什么可能啊？这样绝对可能的，因为根本就是限制西环坐大嘛，不给地方势力坐大嘛。譬如成立档案法这样计，好吗？档案法你说哇，大佬的官咪全部啊，啲 AO 的官全部惊到扑街，因为做嗰啲咩衰嘢全部 养晒出嚟， 养晒出嚟 dirty laundry 嚟噶啦，俾人抓住噶啦。 横州呢单咪就系咯。 喂，你谂下呢样嘢，正正就符合。中央要對香港更加大力的钳制嘛，係、咪？更加有把炮同埋有渣拿喺呢班香港嘅官手上嘛。 大家千祈唔好一廂情願就即係睇熱鬧，就以為自己有份投票。到到最後，其實三個候選人要交心，咪交俾邊一個咧？係最後拎票嗰個啊嘛， 最大嗰張票嗰、那個， 係 唔係嗰1194？ 係個一票噶嘛， 最大嗰張票先至最大， 其實得一張票， 唔係數量啊，一人一票。 咁所以各位以為嗰啲對即係泛民係好聽嘅説話，都話調翻轉頭，你試下坐喺習近平張凳上再聽一次，你嘅感覺係乜家科？明唔明啊？咁所以呢啲嘢其實有好多時候即係。啊，唔好話陰謀論也好，點都好，真我哋只不過係客觀冷靜嚟分析一下咁解啫。 唔係，但係當然我哋三個唔係先知啦，即係我哋唔可能咧，好似 我唔會扮先知啊嘛，我哋 亦絕對唔做燈神。 係， 我哋唔會扮先知。 就算做咗都係好不幸、小心嘅啫。唔係，但係即係我哋唔會扮先知啦，我哋唔會知道實際上啊，我哋個鐘可以較快幾日嘅。我哋而家已經見到咧，3月26日出到嚟嘅結果冇可能嘅。只不過我哋企喺當權者個角度去睇，正如打工仔諗嘢同老細諗嘢係唔同嘅。即係我聽過一個例子，我好快咁講啦，就係、是、有一個男仔，我朋友。佢係做 waiter 嘅，佢以前喺 Grand Hyatt 度做 waiter， 好勤力，第一個翻工，最尾收工做得好好。咁佢同另外一個人咧就有機會升，即係要升其中一個噶啦。咁咧佢就諗住自己一定得啦，點、不知咧升咗對家，咁佢就走入去拍台對住個老細，佢話點解你唔升我？跟住咧個老細就話點解要升你咧？你覺得即係問翻佢，佢就話我咁勤力，我做得咁好，點樣點？佢話係咯，你做 waiter 做得好，你咪繼續做 waiter 咯。 嗯 因为你冇 demonstrate 到你有 captain 嘅能力啊嘛， 嗯 哼，所以就话，跟住佢嗰下佢先恍然大悟、原来你除咗做好你自己个位以外咧、你系要显示到你能够做呢个位以外嘅嘢、就系你嘅视野啊，系比你自己而家呢个层次更高啊嘛，咁、所以就话，而家我哋见到嗰两个官员讲嘅都系对住香港人讲嘅嘢，对住咧嗰班选委讲嘅说话，去讨好呢一班人，包括传媒啊，包括背后嘅利益集团、地产商。但是有没有一个人你见到他讲的是不理这班人他怎样可以不理这班人呢、背后是不是其实他已经有某一种的你明白吗就是加持或者是每一种的契约已经达成了、我不知道我都是推的而已、okay? 可能喂3月26号我整地眼镜我自己躲在房里哭不出奇我不想因为如果真的这样我就走了我移民了。 刚刚你讲开啊討好商家啊，等等嗰樣咧，我啊諗起啊呢位女鍋娘娘咧， 係 佢話自己，唔係話自己張台好多文件噶嘛，好多堆到成個柏林圍牆咁高啊，係咪啊？人哋嗰張台冇啊嘛，啊嗱，我好即係話我好勤力噶，日做夜做啊，即係攬佢嗰個阿老董咧都朝七晚十一啦，佢可能一日24小時噶變咗。 啊，呢啲真係好討好， 但大家領教過啦嘛。 但呢啲咪討好商家、討好嗰啲奴隸主嘅奴隸心態咯。我夠勤力， 領教過啦， 領教過啦，我自己都領教過啦。以前啊，好耐之前打工嘅時候啊。已經有個同事走嚟警告我：你呢張台冇嘢喎，老細唔中意嘅噃。我話哦，跟住老細真係特登走入嚟，好關心我。乜你張台咁乾淨嘅？我話係啊，唔乾淨點做嘢啫？就係咁咯。 嗱，有聽眾問啦，我哋就問一問另外一樣嘢啦，又同阿女娲娘娘有關嘅，就係三位點樣睇廉記查嚴信奇？ 會唔會早咗講啊？真係 立咗案啊嘛！ 立咗案定會立案先？ 好似話立咗案，同埋而家有人入司法覆核阿林鄭嘅嗰個資格。 嗯， 司法覆核正常嘅、要立案，我諗會唔會容易啲啊？真係啊！ 好似話立咗喎，真係我睇到，我唔知道真定假 啊！因為我睇到個字眼就將會或者有可能立案嘅，唔、即係立咗案呢個唔敢講。 係，如果聽眾收到最新嘅消息咧，我要分開講幾個字，咁咧就 update 下我哋到底係咪真係已經立咗案，定係話會立案咧咁樣嚇。所以咧就但係你覺得有冇機會咧？又咁問啦。 嗱，而家主持嘅邊個立案先？ 嗯， 你話獨立啊嘛。 嗯。 咁有兩個好關鍵人物嘅喎，第一個係豬豬姐把關啫嘛。立唔立案？嗯，第二，仲有就系老脸个老顶，而家未换人噶噃。 哦，佢都系 谂清楚，谂清楚。OK， 咁所以会唔会呢个时候嚟立案的话咧？唯一一个可能性，如果咁都会立案咧，咁即系两个唔妥咯。 嗯， 即系一点零同二点零唔妥咯，会唔会先？ 如果真系咁 快， 如果真系咁样立案嘅时候咧，以后揾人。同政府合作某一啲工程嘅時候咧，都要諗過先。哇，喺 冇事 嗱，王維基第一個撲直啦，最早係邊個鼓勵佢去整個電視台㗎？ 哦， 結果咧血本無歸，一 唔緊，而家賣緊嘢咯，變咗淘寶咯。 嚇、啊！如果呢位阿嚴信奇係咪啊？即係嚟按政府的意思幫國家做一件大事的文化工程的時候，都咁樣樣賴嘢的時候，係嘛？邊個夠膽再嚟同你嚇、玩啲咁嘅嘢啊？嚇、俾個天我做膽我都唔敢做啦、哦，最多賺少啲錢啫。 阿毛議員爆響口 ，Jimmy Wong 話、已經係老臉開咗 file。 OK， 嗯，會唔會係呢個背後嘅惡勢力開始運行咧？ 密切留意啦， 密切留意啦。喂，但嗱，我就收到咧，我哋今日除咗呢个话题咧，大家都虽然好关心，但系都系嗰句啦，有 Q 票咩？即系咪先？我哋讲到烂噶啦，我哋嘅睇法都讲咗噶啦。咁咧就咧，我哋而家转个话题好唔好？ 嗯， 就系、咧， 龙猫 美女与野兽同志争议、哦。 野兽 点啊？ 唉， 野兽 嗱咁嘅，我就前晚我睇咗《美女與野獸》，就唔係因為有同志爭議我先去睇，而係我之前已經想去睇嘅。不過咧，就一路要等到前晚我先有時間。咁啊，睇完之後咧，咁啊，我都特別留意係咪有真係有呢個情節噶啦。 嗯。 睇完之後咧，係啦，睇完之後咧，我就同明光社嘅總幹事蔡志森嘅睇法都類似。就佢喺上個禮。 明光社。 蔡志森對《美女與野獸》的看法都類似， 是 就他上個禮拜五接受商台 的直播節目訪問的時候、他說他看了《美女與野獸》了，不覺得有問題、家長呢都歡 似乎過敏， 是可以帶即帶埋細路仔去看，這樣說的。我看完之後我都感覺不到有任何情節是宣揚同性戀信息、他的看法今我們不是因人廢言，而係佢睇唔到，我亦都睇唔到，就係咁解啫。咁我就唔明點解會咁多邪教徒喺網上不斷起哄。 嗯， 我唔明喎、佢哋有幾多人？ 他們啊、 我唔知佢哋有冇睇過，但我知道有啲邪教徒咧，喺收到咁多信息 ，WhatsApp 又好 ，Facebook 又好，佢話我想睇、即係佢想睇，但係佢好似有啲內疚咁。 啊！人生苦短啊，大佬， 即系自行判断都唔得。 喂，我谂咁啦，你哋不如去真系包场夜交包场入去睇啦。 咁所以咪就有人爆响口，就呢下嘢会唔会宣传手段啊？ 我怀疑系个导演，系啦，怀疑个导演 使鬼咩？ 我又覺得係真係 咁大話題咁正啊！真係好似開畫好正喎、啊，票房 哇爆到七彩啊！ 七即是七啊！係 啊， 但係有幾個國家話抵制唔俾佢入口啊嘛？ 馬來西亞啦，香港鄰近最近 佢睇咗未啊？佢哋啊？ 我唔知啊，馬來西亞好似話要刪剪某啲咁多嘢，但個導演啊、電影公司堅決唔做，最多咪唔影、唔想影咯，係咯， 有骨氣， 有乜咁講係咯？有乜理由你馬來西亞要影響我哋荷里活嘅創作自由先？ 哇 ，OK， 係嘛？ 嗱，你講開電影咧，我突然間插開一句啫 ，OK， 就係咧，哇，我走去睇嗰、那個。啱啱嗰套死啦！我想噏個名，好好睇，好好睇。等下先，我突然噏唔出個戲名添，救命！我而家上網睇，居然咧一開畫咧就見到騰訊娛樂，跟住我已經係即係咁嘅樣啦。跟住再嚟咧就見到裡面咧有條女咧，又係嗰啲咧一句句子英文句子，一句係啦講唔到超過十個字，但又唔知做乜嘢擺佢喺度。跟住咧佢又唔係冰冰麥冰冰嗰啲咧，冇人識佢。At least 我唔識佢先啦。 咩 ？What the fuck man seriously what what 咁講啊？金剛 哦 ，King Kong 係啊 ，Kong 係好睇噶，成套戲係 好 睇 嘅，我都有睇。 係啊，即係佢裡面啲佢裡面打鬥裡面啲怪獸咧，好大隻，好突然驚啊！咁樣啲又拍得好好嘅係嘛，同埋佢裡面飛機即係嗰個降落唔係降落傘 ，helicopter 叫做升降 直升機， 直升機， 直升機， 升降機仲直升 機。 鬼妹仔 ，OK， 唔係其實唔係，係個腦撈唔到啫。嗰個直升機咧，俾阿 Kong 嘅。咁樣嘅時候咧， 佢好中意嗰啲貓貓，佢哋撲烏 蠅。係啊，貓撲烏蠅，貓撲蚊嘅時候就係咁樣。跟住咧，佢裡面嘅鏡頭喺裡面拍啊，出邊拍咧，跟住見到一路旋轉，即係啲鏡頭拍得好好。但係做乜春又要擺一個 完全冇作用嘅？ 冇作用，佢 not even 花瓶啊，大佬！你花瓶你都俾啲肉睇，即係講句衰啲啊，係咪先？即係低俗啲咁講，即係啲身形好靚咁樣樣。譬如你 Transformer 裡面 Megan Fox 嗰啲咪叫花瓶咯。堅索噶嘛嗰啲，喂大佬佢又冇嘢睇喎，跟住咧一句説話又講唔到超過十個字喎，跟最長噶啦已經係，可能係兩個字 yes ok 咁樣，擺呢個做乜嘢真係我想問。 咁唔緊要啦。 騰訊娛樂套套戲都係咁啊，而家套套戲都唔知點解、要突然之間擺一個咁嘅 airhead 即係空氣大佬入去。 可能是他想攞即系吓中国大陆嘅， 点解好大？有人识嘅咩？条女陈文晶， 我唔知啦，我唔 需要噶嘛。 算啦，只要佢唔影响嗰套戏。 腾讯嗰个新女嚟噶嘛？个老细嘅新女， 大家冇必要睇条马骝噶嘛 ？I know， 我就睇马，同埋睇呢个 Tom Middleton 英国仔 ，OK， 继续，对唔住系。 明晒 ，OK。 咁讲翻呢个美女与野兽啦，嗱，其实。同唔同性戀咧，我覺得都唔係咩爭議嘅。嗱、如果你純粹睇舊約聖經或新約聖經，佢真係好反男同嘅。 係。 嗱、啊，咁唔同基督教嘅信徒或者教會去拗呢一樣嘢。 嗯。 問題咧係你如果真係咁關心下一代，咁關心我哋嘅青少年兒童啊咁樣樣， 搞好教育先啦。 教育除咗教育之外，仲有好多其他嘢。你係咪真係覺得反同就等於可以維護到？呢班下一代的利益咧，同埋下一代的福祉咧， 你係咪想講東華三院嗰單嘢啊？ 嗱，係好楞到噶，係咪啊？你東華三院嗱， 仲慘過搞基喎佢哋。 哎呀，簡直係嚴重嘅人格侮辱。嗰單嘢你東華三院零七，唔係東華三院啦，唔係對唔住， 係 保良局嚇， 唔好意思啊， 係保良局唔係東華三院啦。 保良 系零七年嘅时候咧，保良局咧就整咗一个即系叫做领袖训练营吓，咁咧、就喺北西贡嘅北潭涌道保良局北潭涌道界 小学生嘅训练营， 小学、中学都有。咁据报道咧，就保良局咧要求佢旗下嘅所有学校都要参加。 嗯， 咁啊已经十年啦，就最近十年啦，零七年到而家， 大个仔爆出嚟啦。 就是有一個中學生、中四學生咧，就爆咗出嚟，就話佢喺入面嘅經歷嘅見聞，包括被毆打啦、虐待啦、剃頭啦，呢一爆出嚟之後咧，哇！好多受害人咧就好似骨牌咁湧出嚟， 即係累積咗十年嘅呢單嘢係。 十年啊，陰公咁，仲有 一個保赤安良喎， 保赤安良呢個係軒尼斯。推動成立保良局嗰陣時， 鬼都推動㗎， 係啦，就係想保赤安良，結果而家變曬質，變成一個利益集團，仲攞啲細路嚟租質，係嘛？跟住仲爆多話，其中一個導師啊，涉嫌非禮一個十一歲嘅 女學生， 嗯， 小學啫噃， 嗯哼， 嘛差佬已經嚇、調查緊呢件事啦。 啲證人跟住又出嚟舉手啦， 而且嗰個咧係佢話咗俾社工之後，社工覺得係我情況嚴重，必須要報警。咁我想問一下，咁多年十年嚟，保良局學校嘅老師校長，你哋知，你哋冇可能唔知呢啲事㗎？點解你哋係完全？咁多個學生咁多年受害，你哋完全有冇人向你哋反映嘅咩？咁你哋嗰啲教師，你哋嗰啲校長係咪為咗自己嗰個飯碗唔敢得罪保良局嘅高層，所以就一路當算啦，得過且過，年年都送啲學生去受侮辱一大輪。 立咗案未？又翻個問題，立咗案未啊？此其一。第二，啲見義勇為嘅議員，有人出咗聲未先？ 咁啊，仲有心弱勢社群嗰啲應該要出聲 啦。咁啊，另外關心啲細路仔會唔會搞基嘅誒嗰啲教會咧，會唔會出聲先？講起細路仔，即係教會關心下一代啦。我啊諗起啊，如果細路仔真係喺學校出事死鬼埋咧，佢哋都會完全粒聲唔出。嗱、我冇冤枉你哋噶。2013年嚇呢、這個啊呢、這個基真小學啊，嚇、中華基督。這個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基真堂轄下基真小學離奇墮樓啊嘛，係嘛？到咗2015年審嘅時候咧，嗱學校嗰陣時驚話驚勾線啊乜乜物物，跟住又話揾唔敢報警叫白車，就嗌咗呢個聖約翰救傷隊啊嘛，結果失救死，跟住咧2015年審嘅時候咧，就所有校長啊同埋相關嘅教師咧就喺法庭上面。講大話，俾法官怒斥一派胡言、而嗰亦都有教師爆料咧，係話佢哋講大話咧，個校長要求同埋不斷開會同佢哋夾口供嘅。好，我想問一下，有邊一間中華基督教會或者佢係基真堂啊？有冇為呢件事問責過？冇，你自己上翻嗰間學校嗰度睇。校長、教師、副校長被法官罵的那班繼續老神在在教育緊你哋啲仔女啊！啊，嗰間學校的家長聽住係嘛？嗰間教會有冇就呢件事出嚟發表過任何聲明或者回應？冇，沉默一路到而家，等呢件事過咗就算。好，其他教會成日都替天行道。係嘛？耶穌前、耶穌後、道德前、道德後，有冇一間教會為呢一件事表達過關心？冇啊！有嘅麻煩你話我知，係嘛？我會多謝你，我亦都會慶幸香港仲有，竟然仲有啲咁有良心嘅教會，係嘛？呢啲係更加需要我哋去關心嘅。仲有啊！已經呢過去呢一年幾兩年係跳樓死咗幾廿個學生， 佢哋話會祈禱。 有代禱，我亦都聽到話係為香港官員代禱啊等等呢一樣嘢，咁做咗啲咩咧？ 你唔係要代禱啊，即係我就算老老實實啦，就算冇發生呢啲嘢，你都可以代佢祈禱嘅啫，係嘛？ 係啊， 係咪先？即係你而家你支持林鄭，你代林鄭祈禱；你支持薯片，代薯片祈禱。我咪日日幫我換祈禱一樣啫嘛，得噶。但 係 而家 分兩頭就係、是，唔好意思，就係話點又兜 個 圈 啊？ 嗱，就係呢句咧，你黃總講翻出嚟。其實來來去去成日講咩深層次矛盾，咪就呢下嘢咯。你嗰個積非成是，黑埋隻眼唔理，呢啲又係點嚟嘅咧？你講出學校嘅責任啦。咦，咁教育處咧冇指引㗎，冇投訴。咁你社會福利處咧，啲社工冇投訴。咁你保護兒童係邊個要出手嘅話？大佬，你 end up 咪就係話，因為你有一個殭屍制度喺度，可以縱容啊，包庇啲既得利益者咯。明啦嘛，咁所以就係話，就嗰句啦，翻到最後啦。如果大家夾粉講口供，即係夾口供講大話嘅檔案咧，學校要唔要檔案噶？明啦嘛。嗱，咁所以好簡單一樣嘢，就係話又翻翻樣嘢，成日話咩個深層次矛盾啊嗱。如果保兩呢單嘢已經係十年嘅積怨。咁你唔好怪而家啲細路大個咗，會想移民咯。 超細個細路 佢想我兩個選擇嘅啫嘛，一佢跳樓死，二佢移民咯。你講話想人移民冇意思嘅喎，好似女王話齋， 個制度係咁啊嘛。好似魯迅話齋，寫住兩隻字喺中間叫吃人噶嘛，仲係小朋友最好食添。 系啊，啲肉够乱啊嘛！ 狂人日记都写晒出嚟噶，咁就吃人嘅制度 嚟。所以点解佢搞到话个导师涉嫌非礼十一岁嘅女学员咧？萧公以前讲过，系因为 佢 哋不断受纵容。 Because they can， 从来都系咁样样噶啦。所有 你 can， 同埋佢哋唔会受到任何制裁。咁以前会唔会有其他人受害咗而唔敢出声，所以令到佢越嚟越大胆咧？好大今日機會喎！ 我而家又幫我個支持嘅人候選，我支持嘅候選人咧拉下票啦，就係咧張超雄啦，梁耀忠我都唔想睇噶啦，咁咧就邀請咧出席咧依個兒童請願活動咁樣，咁胡官就承諾咗咧，就話佢會增設一個兒童事務專員啊，係啦，就同教育有關，但又唔直接嘅 ，OK， 係兒童事務專員去制定相關同兒童有關嘅政制政策同埋法律嘅。OK， 係啦，所以咧，我唔係因為我覺得啊，佢好，佢係一個好 sweet 嘅老人家啊，或者係因為我識佢，或者咩原因所以支持 佢。佢係法律專家， 因為有原因。 佢係法律專家， 因為依啲原因係啦。 係，同埋你知道公務員，你睇下而家唔係話淨係一兩個教育機構出問題，呢個成個同公務員系統在內嘅教育環節，每一個環節都出大問題。佢唔係除咗個系統有問題、過時、冇改革之外，佢已經俾好多利益集團把持咗，包括你嘅嗰啲咁嘅大型嘅教育團體、教育辦學團體啦，啊，教育局完全好似冇管，管唔到佢咁啊！佢可以對啲學生為所欲為，每一間學校入面嘅校長同埋嗰個校長陰點出嚟嘅嗰扎馬仔，係嘛？一樣係可以不斷糟質一啲有良心嘅教師，一啲比較純朴唔敢反抗嘅學生，呢啲響海響學校咧見好多好多。 同埋你比較翻佢哋三個咧，又諗翻轉頭講，即係比較翻佢哋三個對於教育嘅取態咧，就嗱老實講啊嚇 ，OK， 講得最含糊嘅反而係薯片。佢冇講實際數字係點樣樣啊，會擺幾多錢啊，點樣撥款啊，點樣佢冇講呢樣嘢嘅。有你話俾我聽 ，OK， 因為我聽就冇嘅，我睇亦都冇嘅。咁咧，林鄭就有講就話每年增加50亿嘅呢個即係常用開支，係啦，每年常用50亿，唔係一次過，因為佢以前你知啦，社福嗰次佢就一次過嘅，以後就變咗一次撥款。咁我就話係常設嘅每年。咁咧，另外咧，胡國興咧，佢就係話佢將 GDP， 由於我哋香港比起其他先進嘅國家同地區咧，我哋而家係佔緊3.3%嘅啫。佢就話要增設到4.5%啊，增加1.1%係啦個百分點。咁即係增加200几亿定300几亿嘅， 即係按比例增喎。 按比例 就唔係一筆過50亿， 按比例㗎。 係啦，咁咧就會變咗同呢個世界各地嘅先進地方咧係睇齊嘅。咁我覺得我要聽係數字咯，我要聽下啲實質嘅措施咯。咁所以即係大家都係啦，依家仲有時間。雖然咧你哋冇得投票，我都冇得投票啦，但係都了解多少少啦嚇嚇，即係唔好淨係憑感覺啦，因為憑感覺係賴嘢嘅。憑感覺咧，我哋5年前就揀咗梁振英啦嚇，佢係54.7%嘅民調支持佢嘅， 係啊， 係啦，好高嘅，大家記住啊 ，OK。咁跟住咧就再之前咧，依個曾蔭權咧係去到75%添㗎嚇。咁兩個後來發生咩事咧？咁我哋係咪滿意佢哋嘅表現咧？並唔係嘅。咁所以咧就大家研究多啲啦嚇。OK。 有少少我自己有少少唔同睇法。因為梁振英當時嗰個民望話咁高咧， 係 好大程度唔係因為佢民望太高， 嗯， 而係因為佢隔離嗰個二世祖太差。 嗯， 其實同樣道理噶嘛，今次都係因為佢係 lesser evil 啊嘛，明唔明？因為對比起上人唔中意佢都唔簡單。 佢話一隻狼一隻豬，我覺得佢連一隻豬都不如。佢係冇志氣，唔係話蠢人可以有志氣。你啊，完全俾人咁搞完之後咧，算啦，我翻屋企飲紅酒，做翻個富家公子。呢啲人只係一個覺得我已經夠有錢，咩都玩夠，不如攞個特首位嚟玩，係一種玩玩下嘅心態，俾佢做著一樣係大領落。 嗯哼， 啊，這個呢，因為嗰陣時我佢有個689身邊有個即係助理都係私底下講啊，其實真係贏咧係因為呢個二世祖贏，點解啊？佢有飛機、大炮、坦克乜都出曬嚟，結果彈到出嚟全部自己爆炸。 咁即系话六百九坐喺度都赢，你个民望有乜理由唔高？系因为对方太入。 唔系今次都系啊，学阿萧公子话斋，今次因为大家唔想要嗰个 ultimate evil 啊嘛，咁所以咪就 系啦，叫 lesser evil 咯。 系啦，但系其实系咪真系 lesser 咧？咁我觉得你又要谂下咯。 嗯哼， 系啊。好啦，跟住另外仲有一单嘢咧，就系、是、呢个英国特发啦。 啱啱发生， 啱啱发生， 国会大楼。系就有个袭击，就证实咗有个女士死亡。咁、 嗯、 啊，而家英国当局咧就将佢视为一个恐袭嘅，系、 嗯、 啦，佢未定调，但佢话系同恐袭有关嘅。 诶、嗯 相当恐怖啊！ 咁、啊、就喺呢个国会大楼出面， 系 啱啱发生嘅。 咁、嗯、啊，欧洲不嬲一路一路都系多事之秋啦，吓、啊。咁啊，早排法国啦，吓、啊、亦都受到好大嘅恐袭啦。咁啊，而家到英國啊，跟住咧脱歐又會點咧？係嘛？另外德國係嘛？德國、法國未來即係喺今年之內，亦都會有一個大選嘅。咁啊，呢、這個啊， 荷蘭啱啱大選完咗， 係啦，嗰、那個右翼聲勢都好大，不過最後咧都唔能夠成個右翼回潮， 個落差就好大啦。 但問題 左翼又贏曬， 係啦，但問題係德國、法國先緊要啊嘛。呢兩個歐洲大陸最大嗰兩個國家， 嗯、 如果佢係右翼得勢嘅話咧，成個歐洲真係變天。 法國就肯定咁滯噶啦，差唔多，因為上一次嗰個大選咧，個、結果咧係 marginal 嘅，係、兩個左翼政黨忽然之間即係啊，摒棄前嫌聯手就撳低咗個右翼政黨，否則的話咧，法國早幾年已經變咗天噶啦。 因為法國都飽受呢個恐襲得 早已經 係 㗎啦嘛，最近咪法國啊嘛。 同埋法國咧，佢係之前因為佢北非啊，嗰、那個穆斯林移民亦都非常之多。咁啊嗰陣時咪爆發一個成個巴黎大暴動嘅，主要都係呢班啊北非嘅穆斯林移民啊嘛，因為佢哋融入唔到嗰個法國社會，係嘛？咁啊但係咧人係越嚟越多，而且個人口係好年輕喎。去到某一個臨界點嘅時候就爆出嚟咯。 呢度有少少要講翻清楚，因為唔好意思啊，唔係話我即係幫邊個嘅問題，因為我自己法國七年期已經自己知，即係我識嗰啲穆斯林唔係咁嘅死樣嘅。最麻煩嘅乜家科咧係個融合政策出咗問題啊！嗱，左教咧有一樣嘢真係盲點到不得了噶，佢哋有啲時候咧即係原則大過天咧，佢哋嗰個所謂融合概念咧。同埋我哋一般人所理解的融合概念咧，唔一定同一件事嚟噶，明唔明啊？咁、所以其實咧，法國嘅所謂融合概念啲話，其實佢係大法國文化為主噶、 嗯。 你係要接納法國文化，佢先叫融合到，唔似得某啲其他文化融合方式係容許你各自精彩流樣唔同樣噶。咁你可以話佢啱就得，你可以話佢唔啱就得，但係佢哋嗰個融化原則係如何？就是、例如話所謂世俗化嘅嘢就為之融合。咁你所有宗教，尤其是佢哋自己嘅耶教又好，基督教、天主教又好咧，都唔能夠，例如喺學校裏面有配飾啊，諸如此類，顯示得出你嘅宗教信仰。咁、穆斯林唔係咁噶嘛，明唔明啊？咁你中國人嘅嘢係唔係都冇宗教，冇所謂嘅，從來唔講一回事。咁問題就你唔同文化裏面，你嗰個敏感度就唔同樣噶啦嘛。咁、所以法國嗰個文化融合政策，佢哋自己都已經有人批評話唔 work 咧。原因就係佢根本唔會尊重你嗰個文化差異性啊！佢係必須要係大法國文化為主，你唔講法文，佢當你係生番。你唔可以 彩嘢 先，佢真係唔粉彩你㗎、 啊， 英文都照屌你㗎。係 啊， 莫講話其他語言添啦。咁所以就話佢精英嗰班友仔咧係好國際化嘅，乜嘢語言都識嘅。問題係佢普遍嚟計咧，就根據左翼嗰個理論嘅世俗化同埋同化的話咧，佢要大法個文化行先。 咁係合理嘅喎， 本土啊， 你本土啊嘛。嗱，我唔能夠話你唔合理啊。問題就係話每個文化本身各有特色噶嘛。正如香港都從來唔會強迫啲人差唔戴頭巾啦，係咪先？嗱，英國佬一樣好鬼死醒目㗎，就係佢嚟話英國佬又香港又好咧，你戴頭巾揸電單車係豁免㗎， 豁免 嘅，係豁免㗎。你唔好以為個逼你一定要戴。頭盔揸電單車啊！你如果係石黑教嘅，你扎住個頭揸電單車的話咧，因為宗教理由佢係豁免你噶。咁、英國佬個殖民管治醒目好多咯。嗱，法國佬唔係學呢套啊，我唔係法國一定啱粉曬。OK， 我自己都法國讀書，我淨係知咩事。咁問題就係、是，係啱噶，本土啊嘛。問題本土得嚟呢？本土嘅定義係乜家科啦？嗱，大法國文化嘅本土同我哋本土概念有少少唔同㗎。 明啊嘛。嗯，你唔講法文，佢真係屌你㗎。 個分別 ，OK OK， 即係你要包，你要接納佢嘅文化，你要融入佢嘅文化。係 啦， 嗱， 香港人嗰個所謂排外係假㗎，點解咧？我講難聽，我哋排中㗎咋，唔係我哋係排中㗎咋，唔排外㗎。你講英文冇人歧視你 嘅，你 諗清楚 啦。 你講日文、講韓文、講英文冇人歧視你㗎，但係反你講普通話人歧視你，大佬兩回事嚟㗎。 我覺得唔係歧視。而係你真係嚴重破壞咗本身香港人嘅特有 嗱，呢個又過癮啦！就因為你留意一下講日文、講法文、講英文、講德文嗰班友仔，佢唔會要求你變成佢啊嘛！嗱、嗯，你搞清楚呢個鹹濕，即係養個 observation 係冇錯㗎，因為你係個干預本土文化問題啊，明唔明啊？ 同埋最大鑊係你人數實在過多啊嘛，係嘛？一年幾多人次啊？你日本嚟香港幾多啊？你北方嚟香港有幾多啊？係咪啊？即係你同埋你衝擊嚟，你帶落嚟嘅文化咧，佢唔係高層次嗰種文化。 係呢個係大問題。 呢個先係大禍啊嘛！你係用一個低檔次嘅文化取代高檔次嘅文化。 唔係，如果你個個都係錢木某中三，你咪嚟咯，大佬，你咪明嚟多幾個咯。 哇！咁點同啊？ 但係 sorry 啦，而家真係唔係嗰回事啦。 啊！你就算你窮嘅嚟，就搶福利啊，搶學位等等；你有錢嗰班嚟，就搶樓搶地。結果咧係上下夾擊，咁點啊？一般香港人個生活咧係逼到你唔可以唔去反啊嘛，呢個先攞命啊！ 啱啱 有 人話十一點新聞未聽到，正常嘅，你叫聽緊香港新聞 ，sorry 啊！你轉轉台啊，你唔好睇香港新聞，你睇 BBC 啊，倫敦係倫敦熱線嗰個係。 有人話有兩個死咗，同埋多人受傷， 有槍擊嘅，應該係 慘。 咁啊，未來啊，估計都可能越嚟越多啊！頭先都講完法國啦，亦都講翻呢個德國啦。 德國都係 德國咧，本來咧就冇咁大鑊，就係默克爾呢個，或者有人譯到默克萊夫人啦。咁啊，一時大發慈悲之下咧，就帶頭以歐洲最大國家、歐盟最大國家嚟到帶頭咧，就大量接收呢個中東難民。結果咧就成個歐洲咧就亂曬大龍， 亂曬大龍。 咁好大機會呢一樣調轉咧，就刺激咗德國嘅右翼抬頭 咯。係啊，係絕對直接㗎， 絕對係 好直接 啊！我唔止淨係德國右翼啊，全歐洲右翼都因為呢件事抬頭㗎。咁意大利都一樣係㗎，唔好睇少嚇。 個太直情擰咗右邊。 波蘭同埋匈牙利直頭已經即係有暴力排外事件㗎啦啊！ 啊，佢相對嚟講已經係受衝擊比較少啦，因為佢匈牙利、波蘭都係屬於東歐咧。 但係最大分別就係佢哋係呢個死硬派天主教嚟㗎。 嗯， 另外即係佢係基於佢個文化問題，同埋唔好唔記得嘅歷史原因，好多人都忘記咗呢樣嘢。當五百年前啊，真係五百年前，歐洲受最大嘅穆斯林威脅嘅就係東歐啊嘛。佢哋真係俾鄂圖曼帝國打緊嘅喎，大佬。 佢最前線嚟。 最前線咁，全部都好勇武㗎，一見到穆斯林就打，個文化係唔敢㗎。 另外咧，西歐咧，我哋見到咧就天主教嘅力量，啱阿蕭公講天主教。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咧，佢教會嘅力量咧個威信係下降嘅，我哋見到。但係波蘭點解教會個號召力咁大咧？ 啊，東歐整體咧係。 因為波蘭咧曾經出過個約望保祿二世嘛，九成幾嘅波蘭人都係天主教徒。而約望保祿二世喺波蘭人喺蘇聯同埋共產黨壓制底下咧，佢係帶頭去解放成個波蘭啊！所以天主教同波蘭咧， 好 到而家嘅嗰個道德力量係好強 嘅。唔止淨係波蘭，成個東歐都係，尤其是天主教為主嘅地區。因為阿楊個分析係冇錯噶。當年鐵幕嘅時候咧，共產黨似乎乜都管得曬、威得曬嘅時候咧，有一樣嘢佢搞唔掂嘅，就係宗教。 教會 宗教搞唔掂。 咁係啊，尤其是當時好多教士咧。是挺身而出拿條命出來為民請命的、 啊、 波蘭有神父是直情被秘密警察殺死然後沉屍河底的、 啊、所以就解釋回這件事為什麼那邊的教會的影響力會這麼鬼死大所以忽略很多人忽略了這件事經常留意那個所謂右翼 的動向呢就只看著西歐那邊其實東歐唔使同你講噶啦，已經佢唔使同你講，佢全部都偏右噶啦。OK， 咁所以大家又係忽略咗呢樣嘢啊，即係歐洲個動態咧，好煩啊！ 嗱，有聽眾點唱咧就 點唱？點唱咩啊？ 點唱 國歌？ 点唱 有询问有查询， 系点？ 只猫猫又喺度作反啊！啫， 咬紧麦， 呢度佢地头啊嘛， 咬紧线， 咬紧线。我个细路 最大， 我个细路真系 系有票啊！佢我冇票啊！你唔信？ 就话咧，就想请萧公子讲下而家德国嘅情况同文章是否正确呢？即系十年加租八成，柏林的土地问题 系啊，系噶，系啊，系有呢个问题啊。 是 是不是全部加租加得咁劲咁讲啊？是近排出现呢个情况嘅，而近排出现呢个情况严重咧，又好老实，又其实原本唔关楼市事噶。同样道理都系热钱问题。 你讲德国喎、 啊？德国有热钱问题，乜加科咧？成个欧盟地区咧，唯独是佢一国独大欧经济上。咁所以其实你睇翻咧，就差唔多就系呢个事嘅十年前啦吓。你講2007年嘅時候，呢、這個歐洲第一次所謂歐元爆煲、希臘危機嗰下嘢咧，就係呢下嘢啦。成個歐洲咧，忽然之間對歐元個信心大跌，因為希臘啊、意大利啊，即係歐珠四國 PIGG 啦 ，PIG 歐珠四國，咁所以大家覺得歐元就好危險，但係得一個地方歐元冇危險嘅就係德國。咁所以一個好古怪嘅 situation 啦，所有經濟學家都拗爆腦嘅，就係到底歐元係強定弱先？咁 你 冇 使咯， 嗱好攞命啊！就话你德国又用欧元，意大利用欧元，咁如果欧元系同一样嘢嚟嘅，咁你惊意大利嘅嘢，德国你都会走噶嘛？又唔系，德国经济好好，于是发生个好过瘾嘅现象，全世界所有同欧元有关嘅嘢咧，涌过去晒德国， 避险啊！ 咁所以德国政府出嘅嗱好过瘾一个好诡异嘅现象嘅。德国政府出的欧元债券咧系负利率的 哦， 即系话票面一百，你系比较百几以上 先买到一张， 先至买到德国政府出的欧元债券，系同样都欧元债券。意大利出的话咧，插水都冇人要噶，你都系欧元嚟噶，发癫噶你。于是乎，你睇到个好过瘾嘅暗涌咧，完全违反所有经济定律嘅。就是、全歐洲啲熱錢湧曬德國，因為佢仲可以用歐元啊嚇，你仲可以用歐元買到德國嘅資產。 即係全大陸嘅熱錢嚟曬香港。 世界啊，大佬，即係話你會好古怪的現象嘅 same currency, same economy, 但係 different country。你用歐元，你如果你係意大利人，你揸住歐元啊嚇，你唔想撲街的話咧，你就賣咗意大利層樓去德國買樓。同香港一撚模一樣啫嘛，所以香港房地產會升，租會升，正常啊。全中國啲錢用曬香港嘛，咁所以就係話你睇下歐洲相關嘅 situation 就咁樣，即係德國好難避免佢租會升，但係德國佬冇咁傻。第一，炒樓冇炒得咁癲，佢個税係唔方便你炒樓噶。第一，你增值税。第二有土地閒置税， 哎呀， 你第三樣最絕嘅， 我支持嘅候選人，我支持嘅候選人都有提到呢、這個物業閒置税㗎。 咁所以你要自熱錢咧，德國嘅税制係最 work 嘅，佢唯一喐你唔到咧係 free market 裏邊嗰個租金。而家要喐埋你係絕對合邏輯。嗱，德國點炒都好咧，嗰班友仔德國人係其實唔中意買樓嘅，佢中意租嘅。咁所以德國嗰個置業比例咧係46%嘅啫。佢哋唔係以有樓為榮噶，佢係覺得有需要咪買咯，冇需要咪租咯，因為實有樓住。 因為呢個係最重要係住， 係住啊！ 佢哋嘅概念係住， 唔係投資啊， 就唔係投資。香港係傻嘅。 但係就有人因為歐元嗰個古怪嘅情況咧，係去咗德國買德國物業嚟保值啊嗱。嗱，同德國政府出嘅負利率債券嘅 concept 係一樣嘅，即係話你租金收益低咧，佢都唔介意，因為你係德國嘅物業咯。但你到最后如果欧元解体的话呢，大家用返各国货币呢，起码你揸住嗰啲叫德国马克的话呢，就乜事都冇嘅。但如果你用欧元转返意大利里拉嚟扑街啦。明白吗？咁所以点解呢下嘢就嗰个资产调配会发生呢咁嘅事，但德国肯定都会稍后会出手㗎啦，讲咗㗎啦。你升得咁劲的话咪喐你囉。第一你唔係唔够地方住㗎嘛，大佬啊。只不过你班粉肠係用负利率嘅情况底下嚟买咗德国嘅资产，你想保本你咪加租囉。明唔明啊？但佢有权唔俾你加喎，因为德国可以控制埋呢样嘢㗎喎。 佢有限额嘅 10% 好似最多 㗎。租务管制，阿胡官有讲。OK， 租务管制。當然英國佬係有 物業閒置税， 但英國佬冇咁絕物業閒置税啊，唔出物業税啊，諸如此類。因為英國佬都鼓勵你買樓咧、買地咧，因為佢係間接税啊嘛，明唔明啊？佢低稅率 但是高地價仲係維持佢嗰公共開支啊嘛。 唉，害死人！ 但係起碼有一樣嘢，佢唔會害死人㗎，佢保住你條命，唔會死得咁快咧。佢個租務管制令到你加租速度會減慢。 冇買啊，未加。 嗱，我啱寫咗文章㗎啦，就是、老董搞出嚟㗎。因為任何讀過經濟學嘅人都明白所謂通脹咧，所謂 money supply 即係如果你話熱錢嘅問題的話咧，係兩個係數造成啊嘛，唔係淨係印幾多銀紙嘅問題啊，印銀紙之餘，仲有第二樣嘢叫速度，即係話你嗰個錢轉得越快的話咧，你個通脹就越犀利嘅。同樣道理，我俾層樓你，你可以加租，你減慢加租速度咧，就已經解決咗一半嘅問題㗎啦。明唔明啊？ 香港啲業主坐喺你有病啊！ 所唔係啊，香港業主梗係坐喺你有病，英國佬咪唔俾你加租咁快咯。你起碼唔可以加 到30%咯。多謝老 董。咁所以英國佬當年嘅設計係好符合經濟邏輯㗎。佢唔係淨係管理嗰個樓宇嘅供應，佢係管埋你樓宇加租嘅速度。租務管制唔係話你唔準加，佢係話你唔準加得咁高咁快。咁你已經解決咗一半嘅問題，就係你嗰個樓宇嘅租值唔會砰一聲飆升啊嘛，明唔明啊？咁所以話唔明英國佬嗰啲嘢嘅，起碼睇翻最 basic 嘅 econ 嚇，咩叫做速度啊？就叫影響幾大，明咩事噶啦 ？Philosophy 啊，佢哋叫做。Philosophy of money。咁所以呢個我上次寫嘅文章，大家已經睇咗。德國佬咧，第一樣嘢，佢本身已經唔需要限制呢個租金速度噶啦，因為佢已經有物業閒置税，佢已經有物業增值税，同埋佢係有呢一個空置物業税嘅。同埋你個物業本身每年都要交物業税㗎，即係話你持有物業都已經要交税，咁所以佢哋唔會覺得買樓咁好玩呢。 香港就大鑊啦， 佢鼓勵你買 空置咧係唔使交税㗎，係嘛？但係你只係咩時候需要交物業税？你出咗租，租出去先至按你個租金收入嚟咯，攞翻物業税啊嘛。 啊， 呢樣嘢完全咪結果好多嗰啲有錢嗰啲咧，就立咗好多個單位，佢丟空喺度咧，淨係等升值啊！啊！立咗管理費啊，扣除差餉等等，佢都仲係賺個盤滿缽滿啊嘛！ 囤積居奇啊！ 阿楊條數係一樣噶，香港冇樓宇短缺噶。你話啦，有冤都叫你死，你數翻 statistics 出嚟，永遠多咗20,000個單位噶，永遠多呢樣嘢。 只不過係多喺邊度咧？就多喺呢個天璽啊嚇，跟住九龍站上邊嗰啲啊。 平均持有物業嘅係1.74啊嘛，即係差唔多一人有兩層樓噶，即係有物業嘅人係幾乎係。唔係得一層樓㗎，有親物業都唔止一層，統計上啊。咁當然阿楊都已經計過，有人好多樓，有人淨得一層樓。 嗱 ，concept 出嚟都係咁樣啦。 我做兩份工啦，我有一份工幫人睇風水啦，所以我好清楚。我有啲客咧係多樓多到咧，自己養一間裝修公司。因為咧呢間屋又爆屎佢，嗰間屋又唔知要整乜春，跟住佢與其次次 call 人咧頭都痕埋咧，次次要報價咧，佢直情就買起一間裝修公司。 我其實 你自負盈虧，總之我 call 你就去開工。 我其實即係想問一問嗰啲話供求嘅嗰班友，到底一個人要住幾多層樓先至夠？你夜晚瞓覺要瞓幾多張牀、幾多間房先至夠咧？香港嘅樓邊度會話唔夠？唔夠嘅原因係因為嗰個資本泛濫同埋人心嘅貪得無厭啊嘛。德國嘅嗰個理念啦，啱。 嗰個 concentration 如何咧？最新嗰個樓盤一手樓出嚟的話咧，又有人轉法律空子睇到噶啦，就係話你首次置業你慳咗個印花税噶嘛，慳15%嘅喎，好正喎。 一張有好多個單位。 一個人可以買幾個單位？ 一張合約簽幾個單位？ 一個合約簽幾個單位？全部免曬你嗰個首次嗰、那個啊，即係印花税嘅。咩意思啊？即係人頭咯。有本事有兩個可能性：一個個都咁有錢，初出茅廬，第一次下海就可以立幾層樓嘅，即係有錢成咁樣，好狠有錢咯。第二個可能性。同套丁一樣啫嘛，哦，哎呢個處女未下海嘅就破佢啦，咁就簡單啫嘛。咁所以呢啲咪就係得個套丁一樣啫嘛。 咁香港幾時會缺樓？幾時會缺地啊？咩揾地起樓戇居？只要你限制人哋炒樓，唔准人哋囤積居奇。 真嘅，所以點解楊上次真係踢爆2003年嘅時候啊，插曬水嗰啲樓啊？咁啲供求有乜問題啊？需要增加供應，唔需要個個有樓住嘅喎？點解咁古怪嘅？ 咩地少人多啊？香港唔見咗70%人口啊？香港突然間多咗70%土地。 2003年真係沙士死咗幾百萬人啊？冇啊嘛， 而死咗299啊嘛，係咯。 當時係得一個因素令到你供求忽然之間平衡嘅，經濟因素咯， 就係冇咗70%嘅資本。 就冇得炒 點解會剩翻三成啊？嗰三成係實際居住需要嘅資本，就撐住樓市啊，撐到個三成，另外七成冇咗就冇咗七成咯，就係咁解啫嘛。 跟住即刻就供求平衡，供過於求添喎，你老味，即係有冇讀過經濟㗎、啊、你？ 咪係咯，呢個係唔使讀經濟，呢、這個常識 的。傻嘅都明啊！零三年有冇人冇樓住㗎？諗清楚。 係咯，人口仍然咁多。啊！土地仍然系咁多，系嘛？ 所以咧，要解決呢個咧樓價過高嘅問題咧，啲咩雙辣椒咧就食得屎嘅。即系咧，所以咧，煙仔河咧走出嚟咧，講得好清楚噶啦，冇官商勾結啊。不過我啲 friend 話咧，呢幾年咧賺咗好多錢喎喺樓市度。 即 不過冇官商勾結啦， 唔使勾結啦，直頭係送噶嘛。 唔係就係咯，勾咩啫？成乜勾啫？所以咧兩個策略咧，又係呢個時候呢個宣傳廣告嘅時候咧，就係一咧就係如果香港人你係買多過一層樓 ，OK， 跟住係擺喺度咧丟吉嘅話咧 ，OK， 丟空咗等租嘅話咧，就要物業閒置税啦。另外咧就係咧攞咗香港嗰接近1200公頃嘅土地咧，四分之一咧就已經可以咧 cover 曬而家所有輪候公屋咧嘅人士噶啦。咁所以當你冇個大堆人口等緊公屋，跟住咧你要炒嗰扎有錢人針對私樓啊，講緊嚇，佢又有誒依個物業閒置税嘅時候，佢咪唔會浪高個價先租出去咯。而真係需要住屋而佢唔能夠負擔到私樓嘅人咧，亦都可以有屋住咯。OK， 而你話喂起樓需要時間，唔緊要，會有啲臨時房屋咧去解決依一陣人嘅需要嘅。就係咁咯。 啊，仲有一條數，再簡單少少嘅。 嗯。 香港有40%係郊野公園，24%咧係屬於樓用嚟起樓嘅。是一個住宅樓宇的土地嚟嘅，咁你成日話土地不夠好，扣咗呢40%同嗰24%，係嘛？剩翻落嚟嗰36%嘅土地去咗邊啊？ 揸住咗 嚇，即係唔好成日話要填海啊！ 一早計曬數啦，四大家族手頭上嘅土地儲備多過香港政府啊，此其一，第二。仲有你非法佔用政府土地嗰班友仔咧，啲宗地點計啊？你諗諗嗰條數，阿胡官有計啊啦，一計出嚟，一計出嚟解決曬咯。 係咯， 因為即使你退一萬步話供應問題啦，你話唔夠麵粉啦，你睇睇條數先啦，唔該。咁所以基本全部咧字咁淺，第一係炒出嚟嘅。 我真係講過條數。 你係打擊炒樓的話咧，就已經解決問題㗎啦。 我真 係 講過條數㗎。 大家講過曬㗎啦。 人哋話我偏激啊。 有咩偏激？數點可以偏激啊？數假㗎。 總之佢話佢你唔認同傳統嗰、那個啊。供求問題，起多啲攞多啲地就攞、是、郊野公園填多啲海啦。你唔認同呢一樣嘢咧，佢話你偏激咯。 拖佢出嚟，我幫你打佢啊！我稍微有讀過書， 係 幫你打佢。 識計數， 唉，就我哋講翻 大話咧，就怕計數嘅，好簡單嘅咋。即係你攞呢啲嘢出嚟一對咧，就知道咩事㗎啦。 即係啱啱講開德國，點解德國對土地嘅嗰個炒賣限制管理咁嚴格？ 因為佢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要考慮的，就是居住時人權就咁簡單啦。 同埋 呢個唔係阻唔阻交咁簡單啦， 居住是人權， 居住是人權啊，大佬，自古以來大家都知㗎呢、這個。 同埋一樣，佢見過太多棺材，流過太多眼淚。 嗯、 一二次大戰，佢知道嗰個左右嘅嗰個夾擊係令到成個國家粉碎，出現一個大嘅災難。所以佢戰後咧，一定係唔可以將一啲必須嘅資源。受到特別係土地係受到壟斷嘅，香港 有啲嘢唔係屬於商業行為嘅。 係啦、 okay? 香港咧係未見棺材唔流眼淚。我諗啊，見咗棺材見一次都唔會流眼淚啊！以香港人對土地嘅嗰種宗教， 唔係以香港人嗰種迷思同埋嗰種拜神咧 ，OK 嗰種迷信咧，即使你見過一次嘅曾蔭權啊，嚇依、這個土地點樣喺佢期間飆升啊，唔起依樣唔起嗰樣之後，而家香港嘅土地問題點解排隊排咁耐？係梁振英梗係有問題啦，你曾蔭權冇份咩？你又覺得係咪先？ 公務員嚟㗎， 係啊， 公務員自講 啊， 咁你而家咪又想揀邊個咧？民望最高又係咩人咧？ 咁所以話，如果香港最大嘅深層次矛盾。固然嗰種小朋友啊最可憐啦，但香港最基本嘅深層次矛盾，如果係土地問題的話，土地問題係如何發生嘅呢？ 唔係唔夠地啊，大佬。 嗱，如果你講到係 唔係唔夠地，唔關個客觀經濟因素的話，肯定就係關於管呢一個社會事務嘅人嘅事啦。 絕對 邊個管緊話？ 係咯，邊個有份管啦、 啊？係啦，啱出女王話係個系統問咩系統啊？阿胡官一句橫州嗰單，因為 P K 兩條友咯。 喂，你諗下喎，摸底摸底摸摸下係萬四間屋喎，萬四間屋咧，講緊係幾多人住啊？即係你一户當三個咧，你講緊係可能五萬人嘅，夠你多一次佔領㗎啦。其實你明唔明啊？你咁多人嘅福祉，即係我用一句，我上次都好得罪講句，如果你隔離嘅。你自己的家人是被人怼冧了的谋杀他杀的。你可不可以接受突然之间差人走去查案摸底摸底摸完之后摸一件事不了了之不得的嘛大佬你要 get to the bottom of it, 即是你要有个答案出来的嘛。咁、但是真的。 即是你可以摸走万四个单位不如好好打劫银行啦。 是啊。 银行单位好好做贼。你使唔使做贼啊？ 去汇丰行一转先， 唔需要做贼噶嘛？ 唔使做贼噶。而家你而家嗰啲垄断土地资源嘅嗰班。根本就跟做賊沒分別、 啊、 不過他是合法地去搶掠而已、 啊、 而且搶得更厲害、 啊 啊、比你揸槍搶掠那些重要衰 使乜做賊啫？是不 是、啊、Jason Wong 說是老董停八萬五不是貪爭那貪爭做了什麼呢居屋呢對不對公屋呢 孫八招是誰的、 啊、什麼 孫八招 孫九招 孫九招是誰的 孫明陽 是什麼成分都出的、 那時還是老董時代 老董之後 老董的時候、 啊、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有些經濟顧問、就向當時的老董政府 金融風暴呢2007之後 呢是啦金融風暴期間、已經、向政府、停了什麼停賣地啦停居屋啦等等等等是吧跟住就停了跟曾蔭權就立咗嚟仲覺得正咯，繼續堅持唔去咯，係嘛？而嗰班經濟顧問咧，好多就趁低吸納入咗好多貨，啊，炒緊樓又盤滿缽滿，嗯，大家睇下學界有好多敗類喺度噶，食緊香港嘅血肉。 咁所以你所謂乜家伙經濟理論啊嗰啲咪幾多嘢？你諗清楚先啦，到底係乜嘢人講，幫啲乜嘢人講緊説話？唔該。 我講咗好多次㗎啦，啲人又話有偏激啦，又唔啱聽，又咩成？我講好多次啦，即係我唔開名啦，唉，費事你又話我偏激。但係而家所有嘅傳媒啦、網媒啦，點解會統一都支持同一個人呢？即係我都話你幾可視個咁 united？ 如果你真係畫翻鬼腳出嚟咧，邊一個傳媒背後係乜嘢老闆咧，你就會知發生咩事㗎啦。即係舉例咁樣樣，某個數目字嘅網台後邊咪李氏父子咯，係咪？另外又有一個又係數目字嘅網媒，佢背後就係依個數目字嘅網台，佢背後咪又係李氏父子咯。跟住有一個兩個字嘅網媒，佢背後係三個字嘅新鴻基咯。即係你哋可能唔知道，但係我知啊嘛。咁所以我咪話。其實真的不是 less evil 的有陣時，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哋好多次用不同的角度講過俾大家聽噶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大家冇票投，唉，你咁上心，咁又點咧？係咪？到最尾我哋係真係孭飛嗰個嚟嘅。 係啊， 我哋唔係受益嗰個嚟。 但係又冷血到即係冰點嗰只啦，我又踢爆啦，我係商界噶嘛。係。咁所以點解我冇嗰個移民嘅衝動就咁解咯？ 因為你實著數噶嘛。 我實着數噶嘛，係咪先？我紅色肥貓嚟嘅，你地炒到發癲上天又如何？ 你又着數， 梗係啦！你知唔知而家？ 喂，單係我自己租緊嗰棟啊，即係嗰棟嘢，由六啊蚊加到九啊蚊，跟住中環嗰度。上一次轉手啊，李生轉手出嚟嘅時候係170億，啱啱最近中資差唔多成交，我都係350億，前後三年啫嘛。啊，站在我嘅立場，我水漲船高，冇所謂啊！系咪先？我冇感覺噶， 所以 你拉我笨。 唔怪得個個都 嗱咁，所以又講翻清楚一樣嘢，就點解我會客觀呢客觀嘅原因就係我唔似得女王咁作為一個受害者嘅身份出聲啊。係，我係用一個受益者嘅身份話俾你知，你班友仔食屎啊你！即係話你哋再唔信啲數據的話咧，你再唔信啲數據而信嗰啲受薪嘅經濟學家所講嘅嘢，又或者受薪嘅網媒所講嘅嘢，或者受薪傳媒所講嘅嘢的話咧，你含得㗎啦你。 冇所謂㗎，你身家嚟曬我嗰度，我唔反對。好，幣公司嘅股票3蚊升到17蚊，你中意可以跟住買㗎。 邊個幫你睇風水嘅話？ 阿女王幫我睇風水。 OK，OK。 啊，我而家明白， 你明啊嘛？ 點解咁多女仔中意夾金融財進？ 而家明啦，係咪？ 明啦，起燒工我就明咯。 傻啦， 因為佢係抗市嘅 ，OK， 抗市第一嘅。 我寡佬嚟㗎 ，come on。咁所以就係話第一樣嘢。真係唔好以為，因為我有個人嘅所謂利益得失問題，講呢啲嘢俾你聽。 真係唔 係 嘅。 女王即係站在你哋嘅立場，古道而長，幫你哋講好説話。我係一隻紅色嘅中資肥貓金融老細，我就一定賺緊㗎啦。歡迎你送錢俾我使 ，OK？ 諗出變咗呢樣嘢，大家唔該冷靜少少，睇數做人啦嚇，即係唔好再信嗰啲假嘢。阿楊啲數冇呃你㗎，你翻去睇清楚啦 ，OK？ 03又好，07又好，你幾時見真係有人冇樓住㗎？係得一個因素，忽然之間大家會變咗供過於求嘅啫，咪就係你冇得炒樓咯，你炒樓賺唔到錢咯，大家逼住平讓，逼住平租咯，就咁簡單啫嘛。 你試下，如果業主咧揸住好多層樓，例如我睇風水嗰啲客咧，直情會買一間裝修公司翻嚟，就幫佢 repair。佢嗰扎單位，你試下到時候物業閒置税，你睇下佢仲會夠唔夠浪啊？成本嚟噶嘛。 嗱，大家好中意去日本旅遊啊，日本去到嘅時候感到個舒服啦、啊。日本經濟話沉窩咁多年，但係佢個社會仲係好穩定，係、嘛？成個質素都仲好好，點解？佢個樓同埋個租金啊？是起不翻啊嘛，係、嘛、日本而家新一代， 你有生存空間咯。 係啊，日本新一代都係寧願租樓，因為平過供樓嘛，平過買樓，平過又自由好多嘛，所以佢根本冇話一個好嚴重嘅居住問題喺嗰度，係咪？當然佢亦都話有年輕人就業啊等等情況，但係未至於好似香港咁水深火熱啊。香港淨係住嗰個問題都攞命啊。 其實 嗱，有位聽眾真係唔好意思，我踢爆啫。又話有好多人唔敢喐大地產商係死證，咁以為我會喐地產商 ，sorry 唔好意思。我是地產界的部分嚟，咁所以 金融同地產， 唉，走唔甩嘅。 所以我哋成日聽唔同嘅媒體咧嚇，而家好同質化嘅，咁我覺得係好大問題嘅，即係包括我哋其中一個拍檔 X 拍檔，唔知係咪仲係拍檔嘅拍檔啦嚇。okay? 總之有人有支麥咯，成日講有人一支麥，我哋唔介意嘅。OK， 即係阿探長咧，佢話佢 quit 網台嘅原因就係因為太過同質化。咁、你見到而家咧，所有媒體同埋網媒咧，共同鼓吹我一個人出嚟。Like I said， 如果你見到咁嘅情況，你應該要驚。點解會咁樣樣？一定有原因嘅。而 at the end of the day 係埋單嘅係我哋啊嘛，係咪？而點解我哋嘅節目咧，包括我哋嘅台咧，講嚟講去一人一支麥咧，即係當然就係大家好包容啦 ，OK？ 大家唔同意見都冇所謂啦，咪各自各支持唔同嘅人咯咁樣。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就係我覺得決戰中環 hard sell 嘅時候有到啦，就係點解仲係有人聽咧 ？Even 我咁癲成喺度，即係咁偏激都好啦。就因為你要聽到唔同嘅角度，例如我係用受害者嘅角度，我係以嗱，我開個餐廳，我冇咗間餐廳，因為個政府 allow 我個撲街業主貪得無厭啊嘛。因為佢見到我做得好，佢見到我多客，佢就可以 double 個租金啊嘛。By the end of 個 lease 三年一嚿，佢就無限加好多，加到一個 double。咁我血本無歸喎，即係我將我成世儲嚟嘅錢唔多，可能百幾萬就咁冇咗啦咁樣。點解佢會咁做 ？Because he can 啊，等於強姦人嗰啲強姦犯啊。He can 啊，點解 he can 啊？因為政府 allow 佢啊，係啦，個 制度保障業主嘅就淨係淨係 OK。 Exactly， 所以點解你冇屋住？你要問下點解一個制度而家有人走出嚟話要更改個制度 ？OK， 咁你應該要支持咯。係啊，同埋你既然當日如果你有份參與過雨傘運動嘅，你係覺得真普選係重要嘅，你覺得八三一框架你唔中意嘅，你覺得要有全民退保嘅，你唔應該支持一個唔應該支持一個唔係支持依樣嘢嘅人咯。 哇！啱啱有個觀眾又想找屎啊，即係佢 Q 我啊，佢 Q 我乜家科啊？佢 Q 我物業閒置税説而行難，點定義閒置？你知唔知德國點做㗎？係 請講。 任何推入住閒置税嘅地方咧？調翻轉㗎，你 proof 俾我睇，你唔係閒置啊，你老尾。咁所以就係咩叫唔係閒置咧？第一，你真係咪住喺度先？水電煤啊，諸如此類啊，要做齊曬啦，你咪交緊租嘅先。如果唔交租仲過癮啊，即係話係咪業主？你夠諗先，一個人幾個物業？物業閒置税唔係單獨推行㗎。物業閒置税係同物業税同步推行㗎。 如果你一個人好多間屋，好多人發派曬住，得你交物業税咯，你咁有錢，18% 唔該，重價嘅，即係話你層樓100萬，就唔該你交18% off 100萬嘅每年嘅税。 系， 咁所以就你唔好以为我唔限制，我住份满晒佢得唔得？得冇问题，你好嘢啦，咁嘅钱交税咯，嚟资产加 嘛。我自己认为仲， 因为你占用紧社会资源， 而且系最重要嘅保，最重要嘅资源。不过我觉得净系物业闲置税都唔够，以香港呢种啊，以楼价贵为宗教嘅嘢嘅一个咁嘅怪物咧，要。整多一嚿嘢， 咁所以記住咧，蘇花講呢樣嘢最 make sense 係胡官嘅，佢講嗰幾樣嘢係互相關聯嘅，係參考咗外國嘅税制噶。 同埋 Ken Lang 啊，你問呢個問題咧，你睇翻我哋訪問胡官嗰一集咧，唉，你自己 PM 我send 翻俾你都得，咁乜都好啦。或者你最好咧，係所有聽緊嘅聽眾咧，上個 YouTube 咧subscribe forum，OK，subscribe 咗我哋。如果你中意聽啲講俗啲唔怕，你中意聽啲人集體喺度打飛機打到一地都係咧，咁你咪聽第二台咯。我哋唔係嘅，因為 from 一個金融肥貓嘅角度啦 ，OK， 係唔係你升又好跌又好，佢都賺噶啦 ，OK、嗯。我就係 from， 唉，學你話齋，古道熱腸，驚你哋班友死，驚你班友撲街 ，OK。喂，講真，佔領運動係咪？我又要講啦，我煮咗咁耐飯，我有冇代佢啲乜？我冇啲咩著數啊？我冇攞樣嘢換咗我自己嘅政治籌碼出嚟參選咯？冇啊嘛。It does say something about how I am。 繼續有人找屎啊？ 係咩？繼續。 繼續就係話，哦，業主蝕本唔得嘅喎，呢叫市場經濟就係咁。第一樣嘢已經講咗，但凡你認定居住權係基本人權的話咧，呢樣嘢就唔係叫做自由經濟。Take out the picture。 仲有啊， okay? 香港嘅業主。是什麼業主受到保障呢？是大業主嘛，那些新值得一個單位自住的小業主是受剝削的，知不知道？只是一個圍標都可以將你全副身家的、那個、家庭積蓄一下子清袋的。 那記住了一件事了、啊、我怕業主會蝕，咪瞓街笨，大家咁、所以就當你的制度將呢個居住權商品化變成投資的一個重點的時候，然之後就全民炒樓，全民嘅意思就有錢就去炒樓啦。Sorry 啊，冇錢去瞓街。 所以咧，香港應該加多一樣税，唔係税，叫做咧日利歸公。你賣咗層樓，你 咪增值税咯？ 唔係增值税，係你賣咗嗰層樓而多咗出嚟嗰嚿錢要充公。 哦，基本上 應該要咁樣。 增值税概念差唔多嘅、中國已經開始有噶啦。中國嗰增值税咧，嗰、那個叫做物業增值税咧。是你嗰個毛利的30%起標，起標啫，唔係止喎嚇。咁最高去到60%嘅， 太少。香港要100%，即係你假設買 康城一樣，康城 你買咗300萬嘅樓，啊、你賣500萬賣出去，嗰200萬歸公，即係充公。 即係話你嗰個增，即係話你個增值税去100%咁解啊嘛。 嗱，可以 概念係一樣噶，概念係一樣噶。即係我唔係話充公曬啊，即係我只不過有啲國家充公30%。有些國家可能會好似樣咁充個100%， 香港是太過分啦。 咁、但基本上個中位數33%嘅，德國起碼都係咁樣嘅。咁所以就係話，其實佢要制止你將呢一樣生存嘅必需品變成商品嘅時候咧，佢係用個税制嚟壓止你嘅。佢唔係話唔俾啊，你有錢你隨便，你買個城堡養個公主。送咗十卡鑽石，日日送你嘅事唔緊要。 你買個城堡，擺只貓喺裏面俾佢住都 得嘅。阿女王會好高興。 係。 不過如果你嗰個死人城堡佔據咗城鎮裏邊啲居民住嘅空間的話咧，佢就屌柒你噶啦。即係話佢係要第一樣嘢，確保人係有地方住，租也好，買也好，借也好，冇所謂。好過癮嘅 case 嘅。其實加拿大都試過類似嘅 situation， 都係收啲空置税。結果啲業主確保啲物業唔會空置，係點樣做咧？其實都有益社會㗎。佢真係免費請你啲人去住㗎，明啊嘛？ 咁你咪 起碼就係有啲人想住冇得住，有人會請你去住喎。乜解啊？咪就係空置税。 咁你唔好買咁多樓，咪唔使請人嚟住。 你唔好買樓唔住啊！唔 你淨係住自己一層樓夠住咪得咯。所以咧，我覺得仲要多一招。要將那些炒樓的仆街刑事化拉去坐牢 同埋罰到佢哋破產。 嗱，我哋呢、這個呢、這個光譜好闊啊，又極右極左又有。 香港係一個超級變態嘅一個炒樓宗教嘅社會。 阿楊， 你要抑壓呢樣嘢就要咁。 阿楊，過咗今個禮拜日，如果有奇蹟發生，如果胡官真係當選，即刻見佢，即刻同佢講好冇？ 好， 佢好聽人講嘅。 請佢立法。嗯，將炒樓嘅撲街拉去坐監。 係，好。 嗱，呢樣極右都極左都有啊！我只不過用一個魔鬼嘅角度話俾你知，魔鬼係點操作嘅啫。你送錢啲學生，我唔介意。問 Q 我啲技術問題，你未死過。 阿 Ken 啦，你最冇嘢想挑下蕭公子機先，老老。 嚟隨便。 有你好快啦，真係，我哋俾機會你喎。任何聽眾都係，你想挑機嘅即管挑，你有理有節，我哋一定應嘅，你知唔知？ 係啊，但係未死過，自己去覆你啊。 係喂，加油！你快快啲留啊 ，Ken 啦，等你啊喂。係。 即係講到物業啲技術問題啊，你會清楚得過我真係黐。 所以你話我係唔係好勞氣咧？真係好勞氣，點解人哋香港人咧會咧投機？ 咁蠢都有 啊！係咁撚蠢屌你老！ 喂，唔係講親話香港，希望香港樓價跌，咁嗰啲受高樓價影響最慘嘅班。 有一樣嘢又冷靜啲講啦，興奮還興奮，即係我即係站在魔鬼嘅立場啦。我即係點解我覺得咁古怪咧？唔出聲唔得咧？世界上面冇一個社會好似香港咁樣咧，係自相殘殺到呢個地步㗎。你炒樓嗰班友真係係殺緊你班冇樓嘅人，叫你瞓街叫你跳樓㗎。 你撚得你去死啊！ 佢真係你撚得你去死㗎。而做父母嗰啲咧，係又你撚得你啲細路去死㗎喎。你有冇留意啊？吃人嗰啲自合都對付小朋友㗎喎。 好奇怪喎、啊！你講話去死，我就啱想講，我同嗰啲受害緊、受高樓價影響嘅中產話，我希望樓價跌，大家會好啲話。樓價跌，好多人會死㗎喎、啊。 咁咪係咯。 佢話樓價跌好多人會死，但係而家樓價升，你死得你成個社會都死嘅喎。 咁所以咪就係話咧，你2003又唔見你死，2007又冇見你死，係咪先？咁所以基本上就係話嗰個供求啊，諸如此類咧，唯一有幾次咧，大家唔互相殘殺咧，就係大家驚死嘅時候咧，就同舟共濟啦。 嗯， 係咪真係要上帝真係天火焚城掟嚿隕石落嚟，香港人先停止自相殘殺咧？ 上帝只有一次天火焚城，就喺死海嗰次。是因為啲男人搞基先至咁啫， 係 係啦，就唔係因為啲人炒樓， 跟住就變咗兩個女強姦老豆啦、接住嘅一個故事 係啦，所以耶教嗰啲，你話耶撚有咩都好啊，佢叫我哋唔好搞基都係為我哋好， 打咗， 多謝曬啦， 打咗 ，OK， 唉，唔識答你。 但係咧，講翻呢個美女與野獸咧，嗱，我哋俾多少少機會咧，阿 Ken 你嚟挑機，你唔挑就算啦嚇。咁咧，我話我睇到。 啊！唔敢挑機， 死咗啦！可能已經俾你鏟咗，鏟到死咗。我睇到人哋 Facebook 咧留言咧，我睇完《美女與野獸》咧，就六個字啫：你老母哪有機咯？ 我而家冇啊！ 真係我真係邊度？ 嗱，但係嗰套戲係 你老母哪有機咁樣咯？係 咯， 咩事啊？ 即係邊度有機度？ 邊有機啊？邊有 即係嗰個？我其 實喂，但真係值得睇嘅嚇，佢個畫面好靚。啊！亦都係宣揚善良信息啊，等等啊，亦都係一個即係相當吸引嘅童話故事啦。 嗯， 繼續嚟啦， 都好靚，所以大家即係值得入戲院睇嘅。 有人話關 QE 事喎、 啊，咩 QE 啊？ 佢話炒樓唔係業主問題，關 QE 事。你試下去美國炒樓啊，死蠢！邊個發明 QE 嘅咪美國佬咯？美國佬會咁炒法？唔會啊嘛！而家點解啊？因為美國都會收你税啊！OK， 買咗嘢一回事啦。當年佢哋搞得出炒樓 QE 嗰壇嘢點嚟嘅咧 ？QE 一個後果個原因咧就是、美國炒樓炒到癲咗。當年有人發明咗就呢個物業證券化方便你炒樓。 嗯。 於是乎你唔需要收入，唔需要資產，唔需要信譽，乜都冇，即、就、係、是、Ninja，no income，no job， 都可以買樓。 嗯、 原因就係美國佬啲投資銀行咧，就我班 friend 啊，唔好意思，我啲即係魔鬼朋友。就將你嗰班死蠢賣嘅樓咧，就你供樓嗰個所謂應收帳咧，就打包成為債券，因為應收啊嘛，有收入咪做債券咯，就將啲債券其實是垃圾嚟嘅啫，打包就賣出嚟，就變成房地產產品。咁你啲退休金咧，包括咗你啲死港豬嘅退休金啊，就係美國搏命買啲房地產嘅債券。包括 AIA 當年都賴曬嘢㗎，然之後咧就忽然之間就金融爆破，就大家發覺，咦明明冇錢供樓嘅噃，炒樓炒獲金咁，發生咩事啊？嗱，記住嗰陣時冇 QE 㗎嚇，冇 QE 㗎嗰陣時，炒樓炒到爆咗煲啦，忽然之間美國佬唔想成個銀行制度冧曬檔， 如何填翻個窿啊？你又冇錢還啊？佢哋冚唪唥個資產冚唪唥撇帳啦，冇錢出糧啦，咁點算啊？就發明 QE 呢樣嘢叫印銀紙，就先使未來錢，就找咗以前嗰條數先，確保你啲保險公司啊、退休金啊、教師協會啲糧啊，諸如此類就繼續可以出。然之後咧，你就唔死就慢慢捱翻生，就而家就翻翻叫上翻正軌。樓價都未翻翻上高峰嗰陣時，但 QE 已經行咗10年啦噃。咁所以就係話炒樓係唔關 QE 事㗎，死蠢。 嗱，好簡單講一句，美國而家嘅樓價咧就仲未翻翻去2007年之前嘅嗰個水平嘅，但已經 QE 咗咁多次啦。點解咧？仲有？點解你香港係會任由呢啲錢湧入地產市場嗰度食香港人嘅血肉呢？係邊個鼓勵緊呢一樣嘢呢？ 邊個係最大嘅得益者？嗱，我哋咧魔鬼咧就係咁樣諗嘅，調轉翻嚟諗你就明㗎啦。政府啊嘛，政府嘅高地價政策，佢嘅税收就來自於房地產，來自於物 業。嗱、哎，又嚟啦！話發言好有禮貌，唔會話你死蠢。我係冇禮貌，因為我知啊嘛。我熟過你啊嘛，我覺得你蠢咯，繼續啊。 OK， 跟住咧有一套戲咧就建議阿挑機阿 Ken Leung 睇嘅，就叫做 The Big Short。OK， 唔係大袋嗰個 short 啊，唔係 S H O T 啊，係短啊 ，The Big Short 啊，就係咧依個又係大話怕計數一個最佳例子。Michael Burry 啊，佢一個醫生嚟嘅。但係咧佢就做咗金融 ，Don't ask me why，I don't know，you go ask him。咁咧佢就發覺。屌計極都唔對路， 嗰陣時好多人都可以做金融噶。 係啦，佢計極都唔對路，冇理由係 找唔到數噶嘛， 找唔到數喎、啊。而家啲樓咁樣係嘛？依、這個 ninja 嘅情況之下，no income no job 咧，都可以咁樣樣買個樓市咁熱，佢成覺得係好多 abnormality 喺裡面嘅，即係好多唔正常嘅因素。佢計極都唔啱，條數對唔到出嚟咧，佢直情揸住投資者嘅錢咧，每日攞 1 billion。唔係每日 ，anyway more than $1 billion美金話去抌落去同佢哋鬥鬥到最尾真係爆哇發到咧，從此唔使做嘢。 一來啦，呢個其中一個故仔啦，咁所以收養問題係啊，我冇收養嘅，因為我紅色肥貓我賺曬噶嘛，咁所以基本上我知咩事啊，咁所以你有冇收養咧，就係、是、話有啲港豬你唔學佢唔會醒噶、 嗯， 你好有禮貌咁同佢講咧，你講108,700次佢唔會信你噶嘛，咁所以我咪就係話咯，多謝你送錢俾我使咯，我唔介意噶，我冇收養噶咋。作為一個 nasty 嘅紅色肥貓咧，我真係淨收錢嘅啫 ，OK。咁所以我嘅經驗話俾你知，過咗十幾廿年咧，咁其實有好多房地產項目我都有參與，唔單止係咁樣。當年大家所講嘅美國啲打包債券我都見過咩一回事，我都有份 handle 過，有賺過錢。咁所以我明白條數係點計嘅。咁所以女王講嗰套戲咧，佢就 big shot 咧，叫做 dramatize 咗呢樣嘢嘅啫。其實個事實唔係咁 dramatize 嘅，事實上啲人係死蠢嘅啫。咁所以就係話，其實 香港而家啲 香港而家係㗎。咁所以問題就係點解會出現咁大件事咧？唔係人哋有 QE 嘅問題，咁啊香港有冇 QE 嘅問題啊？而香港嘅制度令到你班友仔任何情況都有借口炒樓啊嘛。你九七炒落金嘅係咪又咁樣先？你九七後炒落金嘅係咪咁樣先 ？QE 幾時出嚟㗎？你諗清楚，係2007年之後美國金融爆煲先有 QE 呢樣嘢出嚟噶嘛？咁2006年嗰個房地產高峰又係點嚟嘅？關 QE 事？ 咁你九七前後嘅嗰個高樓價又關美國 QE 咩事呢？ 完全唔關 QE 事，咁所以你唔好淨係睇住嗰個金融供應就以為通脹一定會上，唔係咁解㗎，而係為咗錯誤地將呢個住屋將佢由一個必需品變成商品，任你炒，仲拎走埋英國佬嗰條安全帶，叫做租務管制啊嘛！我可以好斯文咁講嘢噶，不過咁我講嘅嘢都難聽過粗口咯。咁所以有好多人成日就係話你態度問題啊、收養問題啊，成日話長毛好冇收養啊，諸如此類。問題起碼我哋會尊重長毛係一個老實人， 冇錯， 佢真係會講老實説話，就唔似得有啲人咁樣咧，挑唔到個機咧，又話我冇禮貌咯。 同埋咧，就又講翻長毛咧，就係、是、其實而家嗰陣媒體啊、OK 加埋網媒咧、你發覺佢哋咧咁係錯估形勢，佢哋由最初冇當胡官，冇將胡官放在眼內、OK 就鄙視咁去攻擊長毛，話佢點樣前言不對後語啊！當年咧就攻擊人哋咧就話豬狗不如啦，梁家傑出嚟選嘅時候，而家自己又真係參選啦，大家群起而攻之。包括同佢係 friend 嘅人我睇住真係喪攻擊佢，因為認為佢咧 經歷了咁多屆嘅直選，佢有選民嘅基礎，佢就驚佢真係會攞到公民提名，走去選。OK， 後來真係俾你打冧咗長毛啦，長毛攞唔夠公民提名啦，跟住你又發覺，咦，胡官開始聚集到人氣啦，居然可以攞到180張提名票啦，就開始驚啦，就開始咧用呢個陰謀去謀殺人哋咧。是好撲街、好賤，你今日共產黨嘅行為嚟嘅依啲。如果你係要反滲透，你係要反共產黨嘅話，即係反呢個赤化咁講 ，OK？ 你就唔應該用佢哋嘅思維模式諗嘢啊嘛，你唔應該同佢同一鼻子出氣啊嘛，做佢做嘅嘢啊嘛，係咪先？喂，好簡單啫嘛。如果你可以話，因為咧佢請個政治助理咧係做個建制派嘅議員嘅政治助理，或者佢個仔做個政協，你就覺得佢一定係共產黨員。我咪同你講，好簡單嘅啫。你直情覺得成個選舉三個角色都係共產黨派嚟就得噶啦。咁樣先係最符合現實，因為咁樣先係真係共產黨嘅黨性就做到滴水不漏啊嘛。咁就算咁樣嘅前提之下，你都係揀一個最符合香港利益嘅人啊嘛。 嗯哼。哦，另外仲有一個人喺度挑緊機嗰個人㗎，佢話：哦，every dog has his day, Mr. Seal, you make me sick。咁第一佢就寫錯個名啦，冇所謂啦。第二就係咩叫 every dog has his day 咧 ？Are you a dog? Are you having your good day? Fine, cat is having his day。咁所以基本上咧就係話 ，I make you sick 係好事嚟嘅。點解咧 ？Makes you think。 唔係，第一樣嘢就係苦口良藥啊嘛。 咩啊？ 你唔中意我俾你嗰劑藥，你可以唔 dab 噶嘛？係咪先？定還是你想話，因為我踢爆你，所以你 get sick？ 定還是我揾到錢，你 get sick， 你送錢又使唔關我事 ？OK。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又嗰句，我唔會介意得罪啲老闆嘅，因為佢哋都不嬲都講老實説話，佢都唔介意 make you get sick。你可以瞓街 ，you can go go sick 冇乜所謂。就係點解呢？我同佢哋嗰班友仔係同一陣線噶嘛，大家喺度揾緊錢，就先齊齊揾啊！成日都講呢句説話。我講老實説話咧，佢哋唔會介意嘅，真嘅，佢哋真係唔介意。 真正嘅老闆係最緊要揾到錢噶嘛。 佢哋唔介意㗎，即係佢哋唔會同你假仁假義啊，諸如此類。佢可能極其量唔出聲嘅啫。咁起碼第一樣嘢，佢唔會好似我咁踢爆話俾你知，你傻仔咯 ，OK？ 咁所以 ，if you get sick， sorry， you should get sick。And if you get sick, get a doctor, OK？ 咁我冇辦法令你唔 get sick， 因為的而且我講嘅老實説話，你可以 get stuck， 即係話你唔消化，唔緊要啊，冇乜所謂啊，嗯哼 ，OK。 今日咧，直情咧係呢個大仇賓州啊，因為咧我哋係 因為遲咗開始，唔好意思， 我哋做突咗半個鐘啊， 做突係 啊， 嚇親只貓你咁大聲， 你知唔知我哋平時 咪影響咗只貓嘅休息時間？ 半鐘嘅，而家係做咗兩個鐘啊！ 我記得我遲咗開啊，唔好意思。 唔係啊， 唔係直情遲多 時間，我哋做咗接近兩個鐘啊， 唔好意思， 唔緊要，唔緊要，即係因為我哋今日好多 topic 去講啦。咁咧，所以咧就係第一啦，苦口良藥啦。第二樣嘢就係咧，現實是殘酷的。 選舉前嘅最後一個啊，星期三晚大家 sleep well。 第三就係咧，我哋唔係打飛機，所以我哋唔會搽曬潤滑劑喺我哋嘅説話上面。 冇嘅，冇嘅，一支麥講老實説話，有都極咗都有啊。 係啊，包裝到好好聽。冇嘅，冇嘅，係啦。咁我哋只會咧由唔同嘅角度去講一件事俾你聽。咁樣，所以咧多少係有啲硬嘅，因為咧你啱聽，你隔離嗰個未必啱聽嘅，光譜唔同，大家嘅需求唔同，你嘅支持者唔同咧，就同我支持者唔同，你都可以因為咁樣嘢唔中意我哋。 唔緊㗎，我哋歡迎大家出聲嘅問題就係、是、 我都慣咗俾人唔中意啦，只要我一講話希望啲樓價跌咧，個個都想殺咗我。 唔會，起碼我唔會啊，大 佬。啊，呢度梗係唔會啦。 唔係一升跌我都賺㗎嘛 ，sorry。 咁啊係， 跌我都買啊嘛，點會爭你都唔知幾開心。嗱，多謝大家啊，今日啦，咁咧就幫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啦，share 我哋啲片啦，跟住就諗下我哋所講嘅嘢啦，我哋真係冇包袱嘅情況之下講呢啲説話啦嚇。 OK， 得，多謝，唔好意思 overtime 咗啊，真係。 再見，拜 拜，see you。